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学普通话要学波波摩科，听电台节目要听 Crazy Four， 我是小张张。 有两个人转咗新发型。黄小虎都变马小玲，小蕊蕊， 好都好，系嘛？ 我 嘢节目差唔多 去咗最重要嗰条。Mr. Bean， 都唔系、啊，都系。 是但啦，是但啦，都好。 星期一超人变身，丰收笑到黐孖筋。我系小羊羊，点解系超人变身呢？因为今日翻到嚟，哇，有两位前辈唔同咗样啊！ 多少你？ 我哋啲好少啦，人哋嗰啲劲啲， 静啲。 整咩啲呀？ 整咩啲呀？你 喂，你知唔知呀？喂，阿小杨，小杨，佢流浪汉嚟噶，原来佢瞓走廊噶，以前细个。 你唔好睇我唔起呀，英国唔咪出 事。唔会唔会唔会唔会， 夏天瞓走廊又应该几凉爽。 系啊，系啊， 冇错。OK， 坐监未？ 好，得讲。 OK， 嗱，你知唔知屋村呢？以前旧式屋村呢，好多人呢就喺走廊中间有啲吉位打麻雀㗎。 哦，走廊咁嘅。 係啊，真係 有走廊。 係啊，讲开走廊我即刻諗咩个走廊的故事。 好 似你话。 以咩音乐㗎？即係我哋有咩心态？鬼故啊，咸故啊，定咩？ 暗黑 自己都唔知， 暗黑狮子山下， 暗黑小姐， 暗黑狮子山下， 暗黑狮子山下， 我唔中意你咁样。 O K， 暗黑屋村故事。 O K， 咚咚， 你唔好同狮子山下有任 何系啊。 O K， 收翻，对住 你唔好玷污我哋嘅金牌节目。 O K， 好，对唔住。咁寻日咧，哇，又有四个师奶，因为太热啊，喺走廊度打麻雀，四个师奶一齐打麻雀，哇，好嘈啊！跟住咧，402屋嗰个即刻打电话报警 ，V 户 V 户，警车即刻嚟到啦，然后即刻拉晒佢哋，但拉咗五个人，点解咧？ 因为打电话嗰个都有份， 错。 四 個人，我知我知我知，因為 鬼西， 因為有一個大肚婆， 唔係，哇你咁好多， 大肚婆嘛，嗰個咪當兩個咯。 暗黑屋村故事， 暗黑屋村故事，同咩有關㗎？ 梗係 IQ 啦， 同 IQ 即係其實唔係真係五個人嘅， 真係五個人， 真係五個人， 數住係一二三四， 因為有一個斟茶遞水， 唔係。 冇咁简单嘅、 因为有一个是连体婴， 唔系， 因为有一个是孖生嘅， 唔系你继续， 因为有一个在边做军师， 唔系， 因为有一个人 开古啦，话好唔好 啊？俾提示，俾提示，俾提示，俾提示，俾啲提示， 再讲一次， 好， 嘣嘣嘣嘣，四个人一哇一齐打麻雀， 系， 哇好嘈啊！ 我知道，因为四个人同一齐。 唔系， 同打麻雀有冇关？ 有， 401 嗰个哇好嘈啊！哦，四零二啦， 系啦， 唔 关 事。哇，好嘈啊！一齐打埋报警 ，B 部 B 部，一分钟警察到，即刻哇拉晒所有人，一共有五个啊，一二三四五，401装到哇五个人，点解咧？402都系装到五个人。 拉嗰个警察先生嘅话，有粒饭黐 咁， 即系佢一望嗰阵，佢就话诶，就五个人。 开股啦，好唔好？ 我谂到啊， 因为四个人打麻雀咧，有个人叫我麻雀啊，四个人一齐打。 打 嗰人就叫麻雀， 即系呢个偶斗故事嚟嘅。 呢个就唔系暗黑， 就唔暗黑， 打交都唔啱噶。 咁系，你啱，你啱， 咪 系我唔好，我唔好， 大家唔啱，但听心机系非常之好嘅吓咧。早上星期一早上吓，三十六气温，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嚟啦。 早上十点二十分听紧风骚范围，今日有阳光有骤雨，早上有雷暴，下昼非常之炎热啊！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我有呢首《足球场》啊。我哋嘅节目十点二十分啦，咪又继续竞猜喺度， 猜阿 Q 题， 系阿 Q 题，竞猜阿 Q 题， 因为人人要赢我啊嘛，系咪？系啊， 因为咧俾人估中阿 Q 题咧，其实真系好冇。好冇成功 感，好系啊，系嘅，冇错。 谂住你 prepare 晒，系可以考到大家噶嘛、嗯？我记得上个礼拜咪又一次过问大家两个问题，大家都一次过答晒。 啊哈！ 你继续啊， 我明啊，明啊。唔系，其实尤其是系出喺我手上，你明唔明啊？因为我同佢讲，其实我完全唔可以接受咯，因为我估到嘅就真系不知所谓啦。 所以真系要谂角度，我一般嘅 IQ 题都冇攞出嚟问啊。 系啊，我都系咁。 而家做节目好大压力。 应该嘅，因为我哋要做一啲好出色嘅节目俾大家，对唔对？ 系啦。 我哋今日一样非常之精彩嘅节目啦！我哋上个礼拜咧有位靓女嚟同我哋教呢一个乌都语系嘛， 冇错。 今日喺呢个学语文， 今日都嚟 都系会继续嘅， 系啦，就有珊珊老师， 冇错， 珊珊老师 继续有淑女关注咗十二点钟之后啊， 没错。 我想问两位啦，三位对唔住啊，三位啦，其实 恐怖嘅两位，你个见到边个？ 我见到四位， 开始笑介意， 我见到四位。 嗱，小杨杨，哎呀，唔好讲错嘢，有人话自己住酒楼俾我过一年嘅，真系吓，系啊。我见到三位，我想问咧，你曾经有冇试过喺屋企咧？因为我睇到个新闻，有个人就分享咧，佢话：哇，用咗阿小即系对小对付小强嘅曱甴屋咧，几个钟咧捉咗百几只。 哇！ 我就谂啊，哇，其实咧，我系咪其实即系会唔会系根本上我哋好多人都系，但我哋只系冇试过， 只系 系啦，只系唔知咧咁样。因为你知道小强呢一样嘢咧，系成日匿埋你睇唔到嘅地方 啊嘛。 系啊， 系啊。 我就谂啊，不如我都试下咯。我从来未摆过啊。其实系咪真系会能够一网成擒嘅咧？即系将佢 曱甴屋啊？ 系。 点解你要做一个咁嘅实验咧？我谂明。 因为我谂，如果只系我唔知道。但系佢存在，咁我系咪应该都 咁有咩问题啊？咁有咩问题？如果你系唔知嘅话，但系佢存在，你都未死，你有冇事？你有唔健康？ 同埋等于呢个地毡嘅理论啊嘛， 你真系唔好揭开佢，真嘅，真心嘅， 你养块地毡做乜鬼啊？ 系啊，系啊，等于就系有啲人啊，当然呢样系唔啱噶吓，佢哋话好得意嘅。若果你话要做一啲嘅身体检查嘅话，佢总会 check 到啲嘢，唔系唔做，但系嘅就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要点样做，如果。你话真系你要哇样嘢你都要 check 晒啊乜乜乜嘅话咧系一定有问题嘅，吓、你嘅身体一定有问题嘅，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即系你自己嘅你自己要衡量嘅一个问题。咁、所以嘅就系话，即系你有时即系等于咁样咯，你好地地做咩要做呢啲咁嘅嘢？你又吓自己啫。 即系等于嗰啲水管用得耐，一定有污糟邋遢嘢。 系啦系啦， 冇可能白。 做咩要扭开嚟睇啊？系咪或者扭开嚟闻？ 或者我要干净到可以喺度饮水，冇意思啊嘛！你做咩要喺条水管嗰度饮咪饮水？ 我嗱，嗰啲两位都话唔系几好啦。阿小杨杨，你点睇？即系如果屋企系有嘅，你系咪应该都试下？好似、那个、 其实又真系咁样，反而咧，我又综合咗两位前辈嘅意见，我可能攞个曱甴屋去我朋友屋企试。 点解？ 我就唔喺自己，因为学大家话斋，如果有曱甴，自己又惊又担心。但我又想 test 个曱甴屋嘅成效系咩？ 真系咁？ 因为咧，我细细个买过啲曱甴屋，我试过真系摆喺屋企嘅。因为试过有时夏天咧，细细个嘅时候咧住喺屋咧。 系即系有咗两只曱甴壳，都几大只噶。 你点解会买 in the first？ 即系你最 第一次即 系 最初 点解会买？因为你见到有啊嘛。咁但系而家问题嘅就系阿 Michael 嗰只佢系冇啊嘛。但系佢为咗要测试嘅就系即系曱甴 会 系 啦， 系咪真系会？ 但我想讲，我细细个买完嗰啲曱甴咧，声称啦，卖晒广告又话捉到曱甴好劲啦， 系 最后系一只都捉唔到， 即系冇咯。 咁可能冇啦，或者冇，或者可能即系 其实冇咪 聪明咯。你话你见到噶嘛？咁啊，即系其实。 佢走咗咯，或者 唔係，又或者就係佢已經醒目咯， 佢唔想 當， 唔想 當，醒目咯， 係啊，嗰啲可能已經唔 work。 嗱，有兩種嘅，有一種嘅就係咧，你入咗嗰間酒店咧，即係嗰啲曱甴地話消費酒店啊，係啊 ，station 其實佢係唔走得嘅，佢係黐住得，係 啊， 佢走唔到嘅。另外有一種嘅就係咧路過嘅啫，你知唔知㗎？係 咪 食完之後嘅話冇錯，你喺度有啲嘢食完之後，佢會翻去自己個竇，咁跟住咧就係咧會攞啲嘢出俾大家一齊食嘅時候嘅話咧，咁就一齊全部 啊出事啦！ 唔好害死你啲啦！ 呢只咁衰，攞啲毒翻嚟。 系啦，咁就唔知你玩边只。 我记得嗰阵时系黐住佢嗰啲嘅，我就好心有期待。 系 啊，心有期待，瞓完觉之后第二朝，咦，睇下有冇曱甴先，点知一只都冇。咁啊，觉得呢啲都唔好 work。 咁你都情有可原啦，因为你见过佢嘅足迹啊嘛，系啊。咁但系其实阿 Michael 嘅咋，系佢系冇啊嘛，但系佢就睇咗呢个报道嘅啫。啊，我又试下先咁样。你可以嘅。 收集全栋大厦嘅曱甴去佢屋企。 点解啊？ 本来冇啊嘛，本来 有嘢食啊， 系啊， 或者咁咯，唔使摆喺屋企，攞嗰个曱甴摆喺啲街边啊。 咁又做咩？点解咁多事啫？ 睇下捉到有几多只咯？咪你头先话有百几只，睇下 不如咁啦，不如咁啦，我哋搞清楚嘅就系究竟呢件事咧个原意系乜嘢啊？ 原意就 系 我想知道自己，我想知道自己屋企其实系咪都隐藏咗？你拎个街已经冇意思啦，个街实有啦， 你见唔到咪算咯， 因为我 隐藏咗啊，隐藏咗系。咁有咩有咩嘢？ 因為 引佢出嚟。 因為咁樣，我有一個朋友係咁樣嘅，但係咧佢同我有啲唔同。地理上咧，佢係住喺啲商場、餐廳嘅樓上。據聞咧，如果你住喺餐廳附近咧，係特別多嘅，因為佢哋咧多嘢食啊嘛。咁個夜嗱日頭咧，佢從來冇見嘅。夜晚咧，佢可能瞓啦，一熄咗廳燈咧，就會聽到嗰啲聲。咁跟住咧，佢如果出翻嚟咧，嗱佢唔出嚟當冇事啦，瞓覺。一開燈咧，就會見到曱甴爬嚟爬去嘅。 哇！爬你爬佢个毛毛， 嗱又咁嘅，我觉得其实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嘅，就系话你头先有讲中咗一个 point， 就系话嗰度有嘢食啊嘛。其实若果你已经系见唔到嘅，咁啊首先嘅就系我谂可能你屋企冇嘢食咯。咁如果系嘅话，正常啊，系嘛？生物都会识得去搵食啦。佢冇嘢食嘅地方，佢去嚟做咩啫？咁如果系嘅话，你咪真系 keep 住你自己屋企只系干净，啲垃圾唔好隔夜唔清，又或者就系唔好有一啲即系食物嘅渣滓摆咗喺度嘅话，我谂其实都唔会话有好多。就算佢嚟咗嘅话，佢都通知，诶，冇嘢食噶，撤退兄弟咁样啊嘛。 中伏啊，有伏啊，你 哇真系好嘅指标。我细个咧咪仲玩嗰啲玩具咧，有时咧攞个箱 pat 埋 pat 埋咁样，你有时。隔一陣咧打開佢咧，你會見到啲黑色嘅粒，好似豆豉咁樣。 曱甴 咁樣有曱甴蛋啊，曱甴屎啊，咁其實就證明到你 有 曱甴。 有㗎，係咁啊，係啊，係啊，係有㗎。 同埋有啲人咁講過嘅，就係話啲昆蟲專家，其實你見到佢有一隻喺屋企躝過嘅話咧，你已經諗下啦，其實裡面已經有千千萬萬㗎啦。係啊，即係喺你屋企附近有啲各族啊、角落啊咁樣嘅話咧，已經咧就係千千萬萬好多隻㗎啦。 呢個 係 離家出走啊，咁走失。 迷路的小羔羊。 唔 係 佢迷路啫，係啊， 迷路的 小 強。小羔羊。 哦， 系啦，你系迷路的大羊啊，大强 就系咁咯， 就系咁咯，乜都系攞嚟讲噶啫，啲嘢有啲嘢咧，你唔讨论咧，即系大家意见不同啊嘛。嗱，好似另外有一个人咧摆上网，佢话：，诶，我有咩唔啱啊？咁样嗱，呢一样嘢我都有做噶，我唔知你哋有冇，就系咧，佢话佢影咗人哋喺度。一个爸爸带住个小妹妹买牛奶鲜奶嗰只，就拣入边日期最耐嗰啲，咁佢就有少少批判，就话喂乜你咁自私噶，咁样你梗系攞前面啦，咁但网民嘅意见就系、是。人哋中意揀日期耐啲，有咩問題咧？同埋有個人 point 咗一個意見出嚟，好好嘅。佢話佢未必係因為日期啊，佢係想凍啲啊。因為鮮奶你知道越近出邊，佢哋嗰啲叫做開放式嘅雪櫃咧，其實嗰個氣温咧，有時會唔係真係咁凍噶嘛。咁所以如果你擺出邊嗰啲咧，好似個感覺上冇咁安全咯。即係一般都係同意，喂攞入啲咪攞入啲咯，冇問題。你覺得咧？ 即系拣入， 可唔可以唔讨论 啦？系啦，咪由佢 咯。可唔可以唔讨论？ 得啦，我 因为你买嘢系人哋买嘢嘅一啲习惯，关你咩事啫？咁都唔俾，点解啊？咩世界呢个？ 所以呢个世界每个人有自己嘅眼光去睇嘢，就会用自己嘅尺去度咯，即系会觉得喂，而家攞出边咯，即系觉得佢系自私，即系佢自己嘅讲法。 唔构成自私，对唔住呢样嘢真系唔。 我都有攞入边啲 嘅，系咪啊？咩叫自私？咩叫自私啊？ 嗯。 咩叫自私？即其实你觉得是先到先得系嘛？即系 自私专家先。 唔系你咩先构成自私先？若果你话、哦、所有嗰啲牛奶嘅话排晒喺度嘅，我一定要攞前面嘅，唔攞得后面嘅，咁叫为自私，成唔成立先呢样嘢？ 我觉得 成唔成立啊？ 因为我都有做，我就系拣入 成立啊， 唔成立 啊嘛，系咯，咁咪 中意攞咩咪 讨论 咯， 系啊，我中意冻啲咪冻啲咯。 嗱，各位朋友，唔好再俾我查到你再投诉呢啲咁样。我真系会再做啊！啱啱先， 马老师你会有咩情绪咧？投诉 佢咁样再投诉，我再投诉。 因为我觉得真系嘥时间啊， 所以网上真系咩 人？系啊，咩人？ 喂，好啦，十点半先睇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队在成都大运会男子花剑团体项目晋级八强，由张家朗、蔡俊彦和李日朗组成的港队在十六强赛事面对澳门，九局之中有六局比分是5-0，对手只在三局取得分数，最终港队以总分45-3淘汰澳门。政府建议简化处理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的机制，包括减少相关公务员可以申述的次数，删减过程中要部门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议个案的步骤。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做法能够将整个过程由过往超过一年甚至两年以上才能够终止聘用，减少到几个月的时间。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考虑到有关人员每年的报告都有机会向上司表达意见并且记录在案，所以将申述机会减到两次，包括部门将个案转介公务员事务局之前，以及公务员事务局将最后决定提交当局之前都可以作申述。另外，由于部门成立独立委员会往往有困难，成员亦都是部门人员，认为意义不大，所以删减。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强调，一旦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水入海，香港必须要收紧管制来自日本的水产，保障香港食物安全和市民健康。谢展环在网志和报章撰文说，日方成日说福岛核污水会经过多次处理程序，除去绝大部分的辐射物质，而不能够除去的村会经过大量稀释。他说香港本地专家说，辐射物质可以在海洋环境和生物之中累积，30年是很长时间，所以绝对不能够轻视福岛核污水排海所带来对海洋生态和食物安全的风险。他强调，将一些别人不愿意接受的风险强加或者是转嫁在他人是不应该和不道德。香港重视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但是不能够放弃保障自己食物安全和市民健康。大埔林村香港青年奖励计划赛马会爱丁堡公爵训练营发生怀疑食物中毒事件，41个年龄介乎11至18岁的青少年不舒服，分别送往拿打素和北区医院治理。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82点，跌57点，总成交金额30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8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8.4跌5蚊，南方恒生科技4.38.6跌2.2，盈富基金19.99跌5仙，阿里巴巴95.1跌5仙，美团143.5跌5毫，友邦保险74.3升2.5，恒生中国企业69.12跌2.6，比亚迪股份268.6升4毫，理想汽车181.9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41.94，瑞士法郎0.874，加元1.338，人民币7.191，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2190点，跌2点。港金报18110蚊，升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75美元，卖出194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講翻黃竹坑道啦。咁黃竹坑道由於有爆水管啦，黃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記大廈一段仍然全線封閉，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都係要改道行駛。咁一帶交通咧仍然係嚴重擠塞受影響㗎。咁而家香港仔海旁道去翻黃竹坑方向左轉去香港仔大道咧都係擠塞㗎，車龍排到過咗石排灣道又落長少少。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都是挤塞，车龙排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街道码头。域多利道去返西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赵院。咁后少少嗰段域多利道近住大口环道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中环传艺学院对出。咁而家大口环道同埋沙娃径出返去域多利道都是受影响㗎。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同你讲返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咁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啊。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慢线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灯打士街，就系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灯打士街。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近住丽城花园嗰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慢线的坏车都是拖走了，现在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带交通都是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返去西边街。西环的城西道西行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电车厂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830，风吹半夏。 高会长，我同吴建设已经倾好啦，将佢间厂嘅设备应该拆嘅拆，应该留留，然后合并到我新起嘅钢厂。 唔得啊，许半夏，呢间系省二钢，就算改咗名，佢以前都系国营厂，就咁样处理，呢、这个责任边个都承担唔起。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啱啱过咗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呢，我諗相信呢我哋四个人喺度嘅话呢，一定会有一啲嘢呢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嗯。好，你先啦。 我 开心啊，应该。 星期六去咗马交。 嗰次啊。 哇 ,N 年冇去啦。 几日上对上嗰次系几耐啊， 我哋4-5年啦。 哇、 哦、我疫情、啊、 因为成个疫情。 啊啊嗯、哇，大去到呢真系人山人海。 嗯、 人山人海。 系你形容。 是啊、 嗯、 是啊，但是好开心的，即是见到咁多嘢睇啊，咁多嘢食，咁多嘢玩。 你食咗咩玩咗咩啊， 我食咗乜嘢，我係第一个晏昼呢我就食咗一碗面啫，嗰啲好普通。夜、 嗯、 晚呢我就去咗一间酒楼嗰度食饭，第二朝我就去咗食自助餐。 咁奇怪嘅、嗯 啊， 你唔係去食一啲就特色嘅我哋去豬扒包啊、葡挞啊呢啲咁嘅嘢咩？咁辛苦过海。 夜晚有个 concert 睇。 啊 concert 系、哦、啊，蔡琴哇，好好睇。 蔡琴姐姐， 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寂寞之夜？ 有啊， 一定有啦。 两个钟头哇，好精彩。同埋咧，哇，我真系乡下仔啊，第一次见到咧，澳门个综艺馆咧，好、 嗯、 大啊。 我都未去过。 我数一数一数咧，大约8000人到啦、嗯。我逐个数啊。 哇，咁多，逐个数啊，数完之后啱好两个。 佢哋使唔使举手啊？你举举手。 系啊，哇，真系好好细个红馆、 嗯， 大个医馆，同埋系麦花臣，就系、是、真系，我觉得系好正个场，同埋 啲声 声 系啊， 系、啊、 开演唱会都好多人喺度开。 不过好可惜，坐我后面两个人系咁喺度倾偈，我真系想起身闹佢啊！ 总有呢啲人嘅， 总 有 呢 啲人 嘅，佢倾偈都算啦。 大唔大声啊？ 好大声，个、 嗯、 女士又喺度跟住唱，跟、 嗯、 个男人又喺度跟住唱， 哦、你就还回立体声啦。 但系如果一齐唱嘅话，你话唔到佢嘅，可能系 fans 咧。 冇错啊 ，fans 最紧要。 我 想听蔡琴唱，唔系听你唱。 我系听阿琴姐唱啊嘛。 咁 点 解你唔同佢讲下咧？ 我有另转面啦、啊。 嗰、 个人见到我之后，佢挥手啊。 系咯，佢以为你同佢打招呼 啊。啊 但系其实好难喎，睇演唱会你隔篱左右，其实都好多时候会跟住一齐。 会啊，我都会啊，我都会啊。中意嗰啲歌咯，甚至乎会起身跳舞咯，系、 嗯、 啊，我唔会理人哋点谂噶。 但我哋即系坐好高啊，山顶、啊、 哦， 你好危险、啊。 咁唔代表唔唱得歌噶、 啊， 所以 唱歌又唔会危险啊。企身 佢咪净系唱歌啦，所以佢冇起身啊。 系啊，企身就危险啫嘛。 但系 佢把声比较大真系。 系啊，好大声、嗯，但系好开心。即係我好耐冇去呢啲咁嘅 場合， 場合。 但係喺演唱會裏面嘅話，如果人哋一齊唱歌嘅話，係咪好難叫人哋唔好咁做㗎？當然我哋明白嘅就係睇戲嘅時候，佢哋傾偈嘅話，你梗係可以接佢啦，係、咪？由接開始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即係你嫌棄佢啊嘛，係唔可以㗎嘛。咁但係個問題係，如果我係睇演唱會嘅話咧，佢唱歌。 你冇理由叫人唔可以唱， 唱都唔緊要，佢又唱錯歌詞， 咁即係你好細心去聽啦。 系啊， 你同佢一齐唱啊嘛，你一开口唱佢一定受伤， 你一定赢佢，你一定 你 一 大声过佢， 你个伤害性一定大过佢。 冇错，如果我系你嘅话，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大声啲嘅。 又或者你同佢一齐栽埋佢一齐唱歌，你觉得冇嘢，系咪？一齐咁难听， 杀人三重 奏，梗系咁啦。我咁啊睇完个演唱会啦， 系啊，但系成好开心嘅，即系好耐冇试啊，咁开心咁玩， 咪好咯。 呢一种系咪一种玩法嚟噶？即系譬如可能我就系知道佢就喺澳门嗰度有好多嘅演唱会，跟住你会喺嗰度咧就系食饭，约朋友一齐睇演唱会，睇完演唱会嘅话，可能咧就喺嗰度住一晚，第日先至翻嚟。我亦都有听闻嘅，就有好多人都会有啲咁样嘅行程嘅。而家系 我唔知系咪因为有音乐会咧，好多人即系成个几间酒店啊咁样连住好多人，人山人海。但系我觉得真系几热闹，几开心。 系 啊，即系澳门有一样嘢咧。我夜晚食饭嘅，咁我叫咗三个餸，后来我再追加一个餸，就 系 水煮鱼，因为我好想食，啦等咗好耐都唔嚟，跟住个伙计走埋嚟，我话喂咁样我唔要咯，跟住佢即刻第一时间话唔好意思，对唔住。全張單辦五折，唔係我貪心精， 佢係留單嚟咩啊？唔知 啦，總之就出錯啦。哇！我真 係，你咪好開心咯， 好開心啊！ 嗌過另外啲嘢啦，如果我係你， 明知佢做唔 折，你一話俾我聽，就全張單辦五折，佢就俾咗你，我賜我， 賜你，咁就賜 你，未走住，未走住， 早知我嗌埋你啦。 谂呢啲嘢啊，贪心精，你退步咗， 似你喎、啊，马老师， 或者喂八五折，梗系五百折啦， 五百折啦，系啊，五百折，系啊， 似你啦，咁就似， 咁耐等咗， 你开玩笑啊， 系 啊， 哎呀，唔抵， 打噶你而家。 打電話都係 功力退減咗，功力退減 變咗啦，係 開始量事咗。嗱，你咧僅得小羊養多，你開始量事。佢僅得你多， 係啊，馬老師。 我哋點樣？ 你做咗啲咩？ 嗱，其實咧嘢就唔多，不過有一件趣事咧係我。可以同大家分享，系叫大家千祈唔好咁做。我觉得呢样嘢应该系发生马老师身上多过我身上，就系咩咧？嗱，呢排又系叶蓓舞台剧啦，身心都比较疲累嘅。 你又系啦，大仓飙啲大爆大仓。 之后咧，咁我但系又好好嘅咩咧？呢排瞓觉即刻瞓着，我谂三分钟已经瞓着啦。咁我又即系悭时间啦。咁我瞓觉之前敷翻个 mask。 唔好啊！ 但系点知我谂住唔会嘅，十分钟冇咁快瞓得着嘅。 哎呀，话瞓 一定食嘅，即系一瞓，我瞓到第二朝 干晒 之后，点解 煎唔起块嘢？ 系咪？点解咁黐嘅块面？点咁辣咁紧嘅？ 喂，咁好犀利，你完全冇喐过， 冇喐过啊！ 即系你系 我真系，我系转身都冇转过 啊！ 我真系好攰啊！我真系攰，即系唔系咯？我黐住咗个面喺度，再慢慢 煎翻出嚟啦， 干晒， 系啊， 会唔会起皱纹？咁又 会， 咁又未去到咁夸张。 佢未会起皱纹，但系佢会吸干晒你自己嘅水分，冇错。 我嗰块 mask 声称系超薄湿，我未试过见佢干到变咗一张纸巾。 你一晚 佢就真系变咗做一张纸巾。我想哇，竟然发生喺我身上，我第一次发生呢件事，我 系 吓醒咗。 系你阿妈会唔会担心啊？你 唔知嘅，佢唔知嘅， 最好啦。 我冇话过俾人知。 唔好要。 原来呢个边个嚟？ 你一冚住 我。第二嘅睇就系咁样。 系啊， 白无常 铺晒白，铺晒白。 瞓喺屋企。 所以大家瞓觉之前唔好敷面膜。 会唔会系因为咁样嘅话，所以你爆大马疮啊？ 唔关乜事咧，唔知啊，真系。 但系敷咗个面膜之后，你先至开始有咁样。 都唔系啊，因为。前嗰排，因為今日我哋有啲工作在身啊嘛， 咁 前嗰排去做埋個針清啦，點、知可能真係休息得唔夠，針、清完嗰啲窿啊、紅啊都仲未退到， 係、 但係已經好好啦。 你又好心嘅，即係你整到自己咁樣嘅話，咁啊佢就拉低個 curve， 令到我哋三個，會唔會？ 我成日都覺得馬老師先係我哋嘅顏值擔當啊嘛， 顏值擔當， 我係 sell 呢句話，我係 sell 內涵嘅，馬老師就擔當外表嘅。 今日真係好重要，今日我哋要留低一啲善影啊，遲啲先同大家講個詳 情。我都期待啊！ 你頭先講呢句話，講全部係資源錯配，佢就係顏值擔當，佢就係買內涵。我哋应该将两调转， 你乜咁过分喎、啊？黎李晴都， 我不嬲都过分噶啦。 佢嘅名字叫过分啊， 你过分， 你过分、啊。 日本人名你太过分、 啊，即系你好过分啊！ 都得，大家开心咪得啦。 好道理。 哦，我咧就非常开心嘅，咁因为咧上个礼拜一日都系你衰，就带咗啦珊珊老师咧嚟嗰度同我哋讲咗话，即系煮咖喱。有时你会唔会咁样噶？一提起嗰样嘢嘅话咧，唔提一不得止，一提你就好想食。跟住咧，我就觉得咧就系香港我好难去揾到有啲好正宗嘅印度咖喱。咁所以咧，我就哇同我嘅另外一半喺度讲啦，跟住佢话：诶，我知诶有一间咁样。啊，佢好笑，佢带我去嗰阵时候，佢话千祈唔好讲俾小强听。 吓？点解啊？点解？ 因为惊你会散出去，跟住就会令到嗰间 太要排队。 咁我就话咁啊， 喂，我冇得罪佢，但我未呢件事未算数啊。 但系佢了解你嘅，咁跟住之后我哋就去啦。咁去到有一间嘢都几得意嘅，佢里面系乜嘢菜都有，但系每一样肉菜佢整得好出色，包括就有意大利嘅 pizza 啦，又有泰菜啦，仲有嘅就系有呢一个嘅正宗嘅咖喱啦。咁我哋咧就每一样嘢都嗌一少少嘅话，去试下佢嗰个厨师系咪真？我哋就见到全程得一个人喺里面嘅啫，咁就所有嘅嘢都系佢准备啦，系咪？咁我哋又嗌咗有一个 pizza 啦，我哋嗌咗有呢个pasta 啦，嗌咗有一个嘅咖喱啦，全部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味，系咪？细细间嘢嘅，咁我就觉得都系唔错。 即系小规模嘅， 小规模嘅一个店系啦，咁咯。咁但系就琴日揸车出嚟嘅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好似街道嗰個感覺同以往我哋星期日出街嘅有少少唔係好同，我覺得係比較靜嘅，普遍嚟講，啲餐廳又少人。 因為琴日全民運動日啦，可能。 我去曬做運動啊， 可能去曬啲體育館做運動 啊，係啊，因為街好靜。我係四點零五點鐘到啦，係啊，嗰啲時間出去咯。所以同你講嘅就係話，你話澳門嗰度人山人海啦，但唔知係咪因為你嗰度係啦，但我哋就喺香港嘅話，我就覺得好似比較有啲靜咯。係， 我琴日搭車都 多人，係咪你咁樣搭唔多人嘅咁咯？所以好開心啊！試到有一個新嘅好味嘅食，我唔會話俾你知咁多嘢。今日我哋都開心，因為咧就係 珊珊 老師又出現啦。 關咩事啊？珊珊老師今日咧亦都係會教我哋咧就係煮呢個咖喱。因為佢已經整咗一個嘅啦，一陣間俾我哋試下味道嘅。多謝珊珊老師。 网上情，对与错从来没有一个绝对，对和错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但是想问大家，老鼠偷了人类的嘢食，我们就说它坏；但人类偷了蜜蜂的蜂蜜，就说蜜蜂很勤劳。蛇不知道自己有毒，人亦都不会知道自己有错。总之对我们有利的就叫做好，对我们无益的我们都会叫做坏。打工的时候觉得老板太强势太贪心了，但又有人做了老板之后又觉得员工太没责任心太没执行力。当你是顾客的时候买东西就觉得哇是这么暴利的，当你是买东西的人又会觉得啊这顾客这么挑剔的。其实我们都没错，错在我们站的位置不同。对与错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就会不同。世间万事万物没有绝对，没有绝对的对，没有绝对的错，只是立场不同看法不同思考逻辑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对的事在人家眼中未必是对，反而会是错，人家眼中错的事情在我们眼中反而有时是对。由今日开始，不需要那么执着觉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啱嘅事先去做已经足够。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系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风骚开朗人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人解，人生的彩笔蘸上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 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的好景给我一朝破败，荣辱爱恨任分派， 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卖， 今天死结应难解，彼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需命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地。正我没法贱卖， 今天死劫应难解， 努力兴建 尽情破坏， 彼此也在眼， 难为正邪定分界。快乐早上十一点， 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牌， 听嘅就系风骚范围啦，好快咧到到十一点嘅新闻报告啦，除咗消息，加上消息翻嚟，仲有呢一个估估下学语文。 海的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语文。 好啦，开始呢个估下估下学语文，我哋有珊珊老师。 欢迎 珊珊老师。 Hello。 早晨啊，老师。 早晨啊。 早晨啊，记唔记得点样打招呼？ 阿萨拉，系咪啊？ 阿萨拉曼咩？阿萨拉曼叻工。 哇！哇！ 有事噶，珊珊老师。 我爱你点讲啊？ 我爱你。都唔使讲㗎喇，我直接想揽住珊珊老师。珊珊老师原来叫做 BB 啊。係 啊， 是 有 个 名 字。 解 释 下 你 个名字先係啊。 其实呢好多巴基斯坦人呢即係回教徒呢佢哋好多时呢个名字后面都会有 BB 呢个字嘅、嗯、其实。係啦咁 BB 其实係 Lady 咁解。 哦即係所有 Lady 我哋都可以叫佢 BB 嘅。 你个全名呢 我姓 Hussein， 系啦，就叫 Marianne Bibi。 Marianne Bibi 系啦，咁所以就好少嘅。其实细个嘅时候就好尴尬，唔系好中意俾人知道我叫 Bibi 咁样样，系啊。 大个之后更加啦，系咪？ 唔系大下嘅时候，算啦，你叫我做 Bibi 啊。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要讲嘅呢个题目咧，就系同呢个系咪食嘢有关啊？ 系啊，我哋今日讲下饮食啦，不如、 嗯、好啊，因为饮食文化嘅话，其实真系可能反映到个地方噶、 啊。嗯，冇错啊。其实好似巴基斯坦人嚟讲啦，系啊，最特别咧就系其实佢哋真系日日无时无刻都唔知点解佢你会见到饮奶茶。 哦， 系啊，系啊，系啊， 但佢哋饮嘅奶茶，香港嘅奶茶同唔同啊？ 唔同噶，唔同噶，其实好唔同噶。即系我自己本身我就好中意饮佢哋嘅奶茶嘅。咁其实都上次都提过啦。咁其实咖喱同埋佢哋做嘅所有嘢，其实都系根据佢自己个人嘅 recipe 去做啦。咁奶茶都系嘅，系啦。咁我哋所谓平时咪成日听到 masala tea，masala tea 咁样样啦，系啦。咁其实奶茶我哋系叫 chai。 仔 即好似阿仔咁啊，仔 去茶餐厅试啊，同伙计仔， 我要饮仔， 热仔， 马沙拉仔， 我饮丝袜仔， 系啦，咁咧就我哋嗰、那个。masala tea 啦，所謂嘅係啦，咁我哋masala chai， 咁係點樣做嘅咧？其實佢係有少少香料落咗落去先嘅，係啦。 有啲乜嘢喺裡面㗎？ 荔枝，佢哋有一隻叫荔枝嘅一個 好 細粒，佢唔係果實嘅，佢好細細粒咁啊，軟身嘅，裏面有好多種子。咁其實咧，佢一抌落個水度一煲咧，嗰個香味就發出嚟㗎啦。係啦，咁佢一煲嗰個，跟住落茶葉，咁茶葉就冇乜所謂嘅，其實純粹都係奶茶。茶嘅茶葉啦， 咁樣 係啦係啦，咁跟住你就可以你可以落奶啦，跟住咪落奶滾咗佢嘅時候，你覺得落奶我落夠啦，我想濃啲，咁你咪唔好落咁淺色啦，咁啊落多啲奶就會淺色咗啦，咁樣係啦，咁啊糖啊因人而異，咁但係咧，如果你如果有機會去到巴基斯坦或者去到印度咧，飲佢啲奶茶咧。好甜嘅， 系啊， 系好。 其实唔单止系奶茶， 唔净系香咁简单， 甜品都系好甜嘅。你中意食好甜嘅， 系啊， 系啊。 咁我哋自己屋企就当然啦，就即系好多时就系我哋整咗个茶啦，整完个茶之后就你自己选择啦，落唔落糖啦。咁因为始终可能身体状况唔允许食咁多糖噶嘛，系或者要代糖啊咁样样，咁啊自己再另外落咯。 另外除咗你话即系饮品方面嘅话，我觉得最好饮嘅就系头先个 masala chai 之外嘅话咧，仲有嘅就系拉。 辣丝， 辣丝 系夏天又正， 好好饮。 辣丝即系咩啊？ 热饮定冻噶呢个？我哋 冻饮 嘅，有咩颜色？ 嗱有啊，有两只色噶，其实 系 啊。不过如果你中意咧，可以有三四五只色。 辣 丝，辣丝有冇中文名啊？如果译翻过嚟， 其实咧就 拉西。 一嗱奶茶我明啦， 拉西 系啦，奶茶明啦。咁到底辣丝系咩嚟嘅咧？ 唔系嗱，其实辣丝咧系 茶啊，定水啊，定果汁啊，定系咩？ 可以叫做果汁，因為咧其實咧佢係娛樂飲品， 係啦，係娛樂嚟嘅，係啦，可以飲 plain 嘅辣絲咁樣， 係啦。咁咧通常佢哋另外一個咧就係叫 mango lassi， 冇錯，係啦，淨係永遠都係得 mango lassi 同埋 plain lassi 嘅啫喎。D K 點解嘅？ 係啊 ，mango 係英文嚟㗎，把叔， 又係烏冬魚啊！ 我懷疑就我就永遠睇真嘅都係得 mango 同埋 plain 嘅啫，定係點解嘅先生？ 因為其實都唔係嘅，其實佢仲有一個係甜同鹹， 係鹹鹹好好味，係 我都係中意飲鹹嘅， 係啊，但係甜嘅就好甜咯， 係啊，因為咧其實本身乳酪咧，你會發覺乳酪其實冇乜味嘅，咁佢係會用咗啲冰同埋個乳酪去打。打完出嚟佢就凍冰冰啦，咁係一個凍冰冰嘅乳酪飲品啦。咁如果你加咗個芒果落去打咧，咁佢就將啲芒果粒打咗做醬，咁啊同埋嗰個乳酪一齊，咁佢就變咗一杯黃色嘅嘢飲啦， 好似 smoothie 咁樣嘅， 係啦， 咁樣嘅 texture。 咁之後佢再加糖落去啊？ 加糖或者 佢會再加㗎。 其實你加芒果已經好甜，再 加糖㗎。 係啊，其實唔使，不過佢哋真係好中意食甜嘢嘅。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係好中意食甜嘢 㗎。係 啊，咁跟住就係當我哋話我哋要甜或者鹹嘅時候咧，咁就其實只不過係將個乳酪加冰打碎佢嘅時候咧，咁就 加 甜或者加 鹽， 係啦。咁而佢佢哋咧嗰個鹹咧，你會發覺係好香嘅。點解唔係好似一般鹽咁樣咧？就是、因為佢哋用咗黑鹽。 嗯， 係啦， 係 佢哋用黑鹽。咁黑鹽嗰種咧係鹹香味會重啲，好似海鹽咁樣。係 似海鹽，同埋佢有啲腥嘅海水味。 係啦係啦，同埋有少少黑色，好似好似唔知咪落咗啲嗰啲叫咩 胡椒， 胡椒啊，或者黑椒咁樣， 我覺得係似皮蛋嗰只味 啊，都似嘅，似 似皮蛋嗰只味嘅。我第一次嘅時候，我係唔係好接受嘅，因為黑色嘅，我以為佢哋係咪啲鹽冇洗乾淨，即係冇整咗個米係黑嘅海鹽，係啦。如果你慣咗嘅話咧，佢嗰陣味咧係覺得好特別嘅皮蛋味咯。我覺得 你出邊唔會飲到， 唔會有嘅，係啊，唔會有嘅。 咁如果譬如我喺香港去一啲地道的餐館，我都可以嗌呢個辣絲， 有冇 有？有有嘅， 即係印度餐 有，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 點都有兩款嘅，即係佢一定有鹹或者甜，係啦，冇芒果都會有鹹同甜俾你揀嘅， 係啦，係。咁呢個就喺屋企嘅自己都可以試下。 可以可以，其實你喺屋企嘅話，你咪自己加少少加少少海鹽啊，粉紅岩鹽啊，咁你咪就咁攞個乳酪加幾粒冰啊打咗佢咯。 OK， 好飲啊！ 或者你加凍水咯，加凍水打都得㗎。 啊哈，冇咁結啦，係咪？ 係啊，冇咁結。 係啦，飲品方面我哋呢兩樣嘢就會係會比較即係大家都一定係啦，即係 同埋易接受咯。 啊哈，係 啊。 但係我就發覺就係你哋唔係好飲酒喎。 哦，因為回教徒 唔飲得。 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本身係回教國家，係冇酒飲㗎。 嗯， 係 啊。 哦， 係唔可以飲酒 嘅。係係。 你買嘅話要好咩㗎？係咪有時間限制同埋限制？ 好似買毒品咁樣嘅， 係 好困難。 即係個嚴重程度係唔準飲， 唔準嘅。佢哋咧周圍都會有啤酒賣，但係全部都係零酒精啤酒嚟 嘅。咦，我又想飲下喎，我又想 酒精啤酒， 但係飲過 啦， 但係有冇啤酒味㗎？ 有嘅，但系就唔好饮咯。 佢哋嗰边我饮过嘅，佢嗰边嗰啲啤酒系偏甜嘅， 系啊， 又 系 甜， 唔得， 又系甜。 我原来咁嘅原因， 即系佢唔系嗰啲德国零酒精啤酒，德国零酒精啤酒咧系真系有啤酒花嘅香，但系冇酒精， 系 你都系会 feel relax 嘅。但系你一去到嗰度饮完嗰个啤酒，你会怀疑 我饮紧咩？ 饮紧啲乜嘢？ 糖水嚟。 我试过饮，我饮咗两个 friend 之后，我都觉得我放弃 算吧啦，嗬！佢唔會俾到你飲完啤酒嘅嗰種感覺噶嘛？ 係因為佢真係好甜啊，好似飲緊啲咩人參特飲咁樣咧。 冇錯冇錯。好啦，咁啊飲品之外嘅話，而家係食嘢方面嘅話，有冇啲咩可以介紹俾我哋？ 即係好似我今日啦，帶咗個 咖喱， 係啦，咁 家鄉咖喱， 係啦，咁啊上次講開，咁我哋今次就整咗個豆嘅咖喱，咁係齋嚟嘅，咁係純粹係綠退殼綠豆做，係啦，咁其實咖喱個 base 都係好，即係其實同出一切，洋葱、蒜頭、番茄、姜，跟住你又要落咖喱粉啦、黃姜粉，落少少鹽，咁亦都會有好多人咧會落好多唔同嘅其他香料，例如嗰啲八角啊嗰啲咁樣，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可能自己屋企簡單啲，因為其實我都 即係偏向香港口味多啲屋企， 冇咁難。 係啦，因為我哋屋企係好 fusion 嘅，即係咩菜都會做。咁變咗，如果啱大家口味嘅時候，我哋就即係好少會落太多香料。 嗯哼， 係啦，同埋如果天氣熱，其實真係落得太多香料，你個人係唔舒服。因為香港始終比較濕啊。 嗯， 係啊。咁如果你話翻去中東地方嘅話，咁其實中東地方佢哋比較乾，咁佢亦都唔驚食得太多香料嘅。咁但係香港就唔得咯，即係因應翻嗰個身體，係啦，因應翻身體同埋環境。咁我哋就通常就會落呢幾樣少對，即係少少嘅嘢咯。 咁會去到冬天，你又會食翻多啲，因為而家熱天啦，好濕啦，好熱啦咁。但冬天會唔會傾向再食翻辣啲啊、勁啲啊嗰啲咁？ 都唔會啦，因為都習慣咗呢度嘅口味啦。係啊，其實就好少嘅。我自己就好食得辣，但我屋企人係食唔食得辣 嘅。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嘅就係話點樣講咧？譬如可能嘅就係話我最中意食嘅係乜嘢咧？係薯仔咖喱啦。Paneer 係咪啊？係咪有一隻芝士 Paneer 係啊 ，Paneer 呢個真係好好食啊！你哋嗰只芝士係啊 ，Paneer 我最記得最咩咁 Paneer 即係芝士咁嘅意思啊？ 唔係佢個係芝士冇錯，其中係隻芝士。 咁佢我哋今日整嗰個係豆啦， 係豆點講啊？ 蛋。 DAL Alu 系 Alu，Alu 系啦， 系啦，系啦 ，Alu。 咁如果想食薯仔咖喱，系咪将 Alu 加 curry 就得噶啦 ？Alu curry，Alu curry 就会变咗做真系斋薯仔咖喱咯。 哦 ，Alu 咖喱食啊， 系 啊吓。仲有啲乜嘢会用嚟 做咖喱？ 咖喱啊？ 其實好多噶，即係例如其實如果整例如我哋講緊整阿魯啦，整薯仔啦，整薯仔咧有陣時就係落嗰個椰菜花，係啦，椰菜花薯仔， 好味 啊！我自己好中意食啊。 咁椰菜花又點講？ Gobi 係啊 ，Gobi， 係 啦 ，Gobi， Gobi， Govi， Gobi， Gobi。即係嗰邊阿魯， 阿魯嗰邊， 阿魯嗰邊嘅呢？ 哦， 識叫啦。 唔係你講阿魯嗰邊應該全部都係同一款嚟㗎啦，冇第二款嘅依個係啦。 咁咖喱嘅話，佢有冇分另外有一啲㗎？譬如可能咖喱，我見到佢有時佢寫埋 masala 喺下邊嘅。喺後面嘅， 其實佢咧有一啲咧叫咩 Vindaloo 咁樣樣。 係啊 ，Vindaloo 咧就係超級辣。先係叫 Vindaloo 就係 Vindaloo 你差唔多見到呢一個就真 係 好辣， 佢哋會唔會食啲唔辣嘅咖喱㗎？唔會個嗬，即係點都有少少辣喎，即係 都會有嘅。其實即係都會有嘅，有啲真係佢嗰個即係都係咁講啦。其實人係會唔舒服、會病、會成嘅。咁喺印度嚟講都會有呢啲情況，就係話你真係唔可以食辣啦咁樣樣，咁就都會有啲唔辣嘅咖喱嘅。咁你都可以同佢講聲話，喂，我想要啲唔辣嘅咖喱。 咁唔辣點講啊？如果 其實我哋。如果你去到印度餐廳，你真係可以同佢講啊 ，no spicy 或者 non spicy， 咁佢都 OK 嘅，係啦。 OK， no spicy， 係 啦，因為佢都會問你嘅，佢會問你嘅，即係如果話哇 ，Vindaloo 好辣嘅喎，咁樣，咁佢就會介紹一個冇咁辣嘅俾你咯，係啦。咁如果你話我直頭唔辣嘅，咁佢都會有啲真係直頭唔辣嘅咖喱，即係可能偏向豆類會多啲嘅，即係菜類、豆類嗰啲就冇咁辣嘅。 嗯，好啦。 其實我有問題想問啊，即係譬如我在香港想去體驗呢些巴基斯坦菜式咧，係咪其實即係主要去重慶大廈咁樣咧？ 係 咪即係集中喺嗰啲位置啊？ 其實你尖沙咀好多間嘅，係啊，但係我自己就唔會去重慶大廈。其實係你真係可以上網自己 search 下，其實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印度餐廳啦、上樓嘅餐廳啦，都係好食嘅，都會比較好食。 好， 咁我哋重複一次今日我哋學過嘅嘢啊。 好， Vindaloo，我講先 ，Vindaloo 勁難。 係 啊， 阿 Lu， 阿 Lu。B B， 豆 仔， 嗰边阿 Lu， 嗰边阿 Lu， 系啦 ，Vindaloo，No spicy，No spicy， 阿 Lu 阿 Lu， 多谢 Mary， 多谢大家老师， 多谢晒大家。 na na re na na na na re de na ra ra ra da da na na re na re na re na na na na out of control ho toko karke goal kachikda kachikda kachikda yeah ho toko karke goal city bajake bol kachikda kachikda kachikda yeah life ho out of control ho toko karke goal ho toko karke goal city bajake bol मुर्गी का जाने अंडे का क्या होगा अरे लाइफ मिलेगी या तवे पे फ्राई होगा कोई ना जाने अपना फ्यूचर क्या होगा होंठ घुमाओ सीढ़ी बजा के फोन भैया बात बात पे घबराए दिल पे रख के हाथ उसे तू घुस ला ले दिल इडियट है प्यार से उसको समझा ले होंठ घुमाओ सीढ़ी बजा के बोल भैया मिटा नहीं अगर बत्तियां राख हो गई गौड़ तो फिर भी दिखा नहीं बकरा क्या जाने उसकी जान का क्या होगा सीख खुसेगी या साला की माँ होगा कोई ना जाने अपना फ्यूचर क्या होगा तो होंठ घुमा सीढ़ी बजा के बोल भैया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简化处理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的机制，包括减少相关公务员可申述的次数，删减过程中要部门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议个案的步骤。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做法能够将整个过程由过往超过一年甚至两年以上才能够终止聘用，减少到几个月时间。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考虑到有关人员每年的报告都有机会向上司表达意见并且记录在案，所以将申述机会减到两次，包括部门将个案转介公务员事务局之前，以及公务员事务局将最后决定提交当局之前都可以作申述。另外，由于部门成立独立委员会往往有困难，成员亦都是部门人员，认为意义不大，所以删减。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说，业界欢迎再有邮轮计划在出年年底以香港作为母港停泊，认为邮轮旅游是比较多人参与的产品，邮轮旅客不限于年长人士，亦都有很多适合年轻人的项目。 徐王美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邮轮以香港作为始发地，可以便利香港市民，亦都可以吸引周边城市或者其他地区的旅客来香港上船，期间在香港消费一定会带来经济效益。他说在疫情后，所有旅游城市都在竞争，但是同样可以互补，香港亦都有自己的魅力和独特的地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要求尼日尔军事政变领袖恢复总统巴祖姆权力的期限，当地星期日午夜届满。政变领袖表示，面对邻国日益明显的干预威胁，决定关闭领空，警告任何侵犯尼日尔领空的企图都会遭到立即回应。又透露已经在两个中非国家部署军队，准备应对干预，重新会捍卫领土完整。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话，尼日尔局势错综复杂，提醒所有在当地的侨胞提高警惕，加强防护，避免外出。又呼吁他们如果没有必要留下，应该自行离开尼日尔，前往第三国或者回国暂避。近期计划前往尼日尔的人员，如果没有必要，应该暂缓前往。两艘载住怀疑非法移民的船只在意大利南部海域翻侧，最少两个人遇难，三十几人失踪。事发在兰佩杜萨岛附近海域，警方说两艘船在当地周末晚至星期日凌晨期间先后出事。在两宗事故之中，至少五十七人获救，救援行动持续。由于出事海域天气恶劣，当局忧虑遇难人数可能上升。当地传媒报道，两艘船都是来自特尼斯。兰佩杜萨岛位于意大利最南部，是来自非洲中东战乱地区的民众前往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主要中转地之一。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85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40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6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8.6，跌4.8。南方恒生科技4.39.6。跌1.2，盈富基金19.98，跌6仙，美团143.6，跌4毫，阿里巴巴95.2，升5仙，友邦保险74.25，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69.18，跌2毫，理想汽车182.9，升3.4，比亚迪股份269.2，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42.11，瑞士法郎0.876，加元1.337，人民币7.192，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2219点，升26点，港金报18075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11美元，卖出194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现时康庄道桥面一段系车多繁忙。另外，黄竹坑道由于爆水管，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全线系仍然封闭，龙尾排翻喺日港居。 咁同时影响到现时香港仔海旁道去黄竹坑方向左转入香港仔大道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田湾。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玛丽医院一段系挤塞，车龙喺置富花园。另外，域多利道去西环方向龙尾就喺摩星岭道。较后位置近住西岛中学一段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喺碧瑶湾。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繁忙。路面方面，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系车多，龙尾喺西边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喺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仲有尖山隧道出口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都系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不开心啊。 为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返，特别是之后早上十点到一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返，每日好像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出去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家珍、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啦，送走咗珊珊老师之后咧，我哋继续睇下戏，讲下戏，讲下剧集嘅。咁啊，今个礼拜咧，我睇咗一套咧，叫做《模范的士》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咧？其实喺韩国咧，呢一套戏嗰个口碑同埋嗰个收视率都系唔错嘅。咁啊，而家已经开拍紧第三季噶啦，每一季咧有十六集。咁我睇咗咧第一季，咁而佢里边咧大约系两三集就一个古仔咁咯。系啊，咁啊讲紧乜嘢咧？就话原来咧喺韩国里边有一啲嘅嗱，佢据闻咧有一啲嘅案件系来自一啲类似真人真新闻改编嘅，就经常咧就话啊，社会里边咧有时有啲嘅受害者佢得唔到一啲嘅正当嘅或者佢觉得应可嘅惩罚啊，即系嗰啲叫做害咗人嘅，譬如举个例，有啲人杀咗人或者系做咗啲坏事，咁原来只系判几个月，或者甚至咧佢啲好嘅律师团体咧，令到佢咧完全冇罪咁样。咁呢一间叫做模范的士里边有四个员工咧，加埋嗰个的士行嘅老板咧，就系去执行一啲叫做警恶惩奸啊，用佢哋自己的方法咧，去为嗰啲受害人咧做翻一啲嘅。佢哋口中叫报复嘅行动啦，咁样。咁啊喺其中一集咧，我睇咗咧系一个叫做诈骗集团啊，大家有时都听到啲新闻啦。诶，我系咩咩公安，而家咧你犯咗案咁，呃钱咁，咁啊好多人咧就。亦都新聞，即係個戲裏面咧講到，原來韓國咧都有好多呢啲咁人咧，係每一年有超過好多錢係俾佢哋呃走咗。咁呢一個主角咧就係點樣咧，深入咗一個詐騙集團裏面咧， 程超嗰个女话事人，嗰女话事人咧就系一个咧哨牙好丑样嘅女人，佢就系追佢啦。追完之后咧就将佢嘅手机嘅钱咧转晒去自己嘅户口，然后分翻晒俾嗰啲苦主。咁啊，当然咧咁细节你又冇问，佢点样搵到啲苦主嘅户口啊？就唔需要再问啦吓。咁套戏咧好商业嘅，有枪战啦，有搏击啦，亦都有啲好笑位啦。咁系如果大家觉得啊，都可以睇下呢啲叫做刺激的叫做又唔系警匪片，佢又唔系警察，但系佢代表住正义嗰边啦，都系睇下呢个叫《模范的士》嘅。OK， 好韩剧嚟嘅。 好咁其实我觉得咧，好嘅作品咧，我哋都已经成日都会介绍有好多嘅电视剧或者系电影啦。其实我都好中意睇嘅就 系 纪录片嘅。咁呢一个一弹出嚟嘅时候嘅话，我觉得咧，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食嘢，咁究竟咧我哋嘅食品安全系可以去到几多同埋几好咧？所以咧我就睇咗呢一个嘅 documentary， 系一个纪录片嘅。咁来自咧就系美国嘅，叫做《毒从口入：食物的丑陋真相》。 哇！ 系啦。系咪好想知道？我真系好担心，好担心。因为其实有啲道读咧，曾经有讲过，佢就系话，如果你真系都好怕一啲咁样嘅，譬如可能系污糟邋遢啦，你见到啲鸡仔佢哋究竟喺养殖嘅时候啊，喺养嘅时候嘅话，究竟系一啲点样嘅情况啊？ 有冇食垃圾啊？ 食物嘅工场系点样啊？你嘅食物系点制造啊？你睇完之后嘅话，你真系觉得咧冇一样嘢系安全嘅。一开头就已经系有一个嘅，就系美国嘅律师。佢就系不停咁样去为一啲嘅就系受害嘅家属佢哋去索偿嘅一位律师，一嚟嘅时候就入咗一间超级市场，咁记者问佢眼见嘅而家要见到咁多样嘢嘅话，有边啲系你唔会食噶？佢话 哇 着咗有三成嘅嘢，其实我相信我已经净系咁就咁眼睇啫， 即系一个普通 一个普通超市啫，系嘛？即系有啲乜嘢食物系出过事噶？三至四成咯，就已經嘅就係佢會覺得，首先佢哋嘅儲存或者係佢哋嘅食物嘅來源，甚至乎佢打過嘅官司，即係不論有好多嘅嘢嘅話，加加埋埋嘅有好多佢已經唔會再食噶啦。 喂，三成都好誇張， 其實係好誇張，係啦，誇張。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乜嘢咧？個紀錄片係講緊嘅就係佢會訪談有好多嘅專家，同埋一啲嘅受害者佢哋嘅家屬，而係揭露嘅就係喺美國嗰度致命嘅食物性嘅一啲嘅疾病嘅問題嘅存在。其實耐唔耐嘅話，大家都有留意到嘅就係咪話無端端会系销毁有一批嗰啲唔知咩嘢鸡蛋啊，耐唔耐嘅话又话罗马生菜又有被污染啊，跟住又话即系食呢个牛肉嘅话，大家要煮熟啲啊，耐唔耐都有一啲嘅食品又安全嘅，但系咧好多时候大家都唔记得咗噶啦， 又唔记得， 系啦，咁佢哋有冇因为咁样嘅话而变好咧？系我可以话俾听，系 冇 嘅，系啦， 差都算偷笑啦， 冇错。咁有一个个案嘅话咧，相信大家都会记得嘅。咁曾经咧就系有一个咧就系去食一个就系普通我哋食嗰啲汉堡包。个连锁店，不过唔系我哋而家香港嗰间啦吓。佢咧就因为食咗一个嘅就系煎得唔够熟嘅牛肉嘅汉堡包，一个细路仔死咗。 哇！ 咁当然要去杀相啦，系证实咗嘅，系因为未煮熟。咁跟住咧就最后尾嘅时候，因为会发觉嘅就系原来喺佢哋嗰一间嘅卖汉堡包嘅连锁店已经收过有一啲嘅有一啲嘅投诉，就系话你哋嗰啲汉堡包煎得唔够熟。咁而唔能够杀死嘅就系喺牛肉里面嘅嗰啲嘅就系大肠嗰啲嘅系大肠杆菌唔系。是这个致命的是没再大肠杆菌。所以呢其实呢是会有这个攞命的。但是跟住你亦都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再去揭露的就是究竟这个就话不是我们的问题啦，是因为你煎得不够熟啦。有些又是说的就究竟是不是一个源头开始做起，就是你那嚿牛肉是不是已经被污染了呢？被污染的就是由哪一度开始被污染啊？ 是喔、 哦。是吗？是在个屠宰的时候啊，定是由饲养的时候开始。 定运输呢都有机会喔、 哦。那你一定要搞清楚啦，是不是、因为死人的喔、哦。好啦，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先至会发觉嘅就系原来喺制造食品呢一方面嘅话，系一件非常复杂，亦都系缺乏监管嘅事。虽然有好多嘅所属嘅一啲嘅组织，又或者系议会，但系其实咧，大家都因为就系架床叠屋地咧，有好多时候嘅就系呢个唔关我事，呢个范围系阿小强管，呢个范围系阿 Michael 管，到最后尾嘅时候系冇人去负责嘅。咁所以咧呢件事系咪会真系好麻烦？好啦，咁咧当你决定咗就系呢一样嘢嘅就系已经系真。真系会有人出事嘅时候嘅话，当然亦都有杀伤，亦都有官司，咁亦都会发现咗一个背后嘅咁嘅情况之后，咁当然有啲人就会觉得，哦，咁我唔好食肉啦，我食菜啦，菜都有 菜嘅问题， 农药啦。 系嘛，菜有农药嘅问题。 你就以为嘅就系啦，呢、這个就系来自水源啦。佢哋会发现一样嘢嘅就系话，喺美国有某个地方嘅话，其实基本上系生产牛肉嘅地方咧，佢哋有好多嘅就系佢哋嗰啲便便啊，就会系将佢咧就系会排入去一啲嘅水源嘅地方、河流嘅地方。佢哋亦都将被污染咗嘅一啲河流嘅话，就去灌溉侧边嗰啲罗马生菜。所以嘅就系由嗰啲咁嘅大肠杆菌，就系由呢一度咁样嘅话咧，就污染埋嘅就系你食沙律都出事。 哇！ 又有一个个案就系咁样啦，争啲死啦！ 你沙律嗰啲菜又唔 生食噶嘛？ 冇错啦，呢一个就系一个大嘅问题啦。咁你话大肠杆菌系咪全部都会令到我哋会有致命性咧？佢又唔系，不过大肠杆菌嘅就系有某一种嘅话，有一种就致命性，其他嗰啲又未必会有。嗯、但系佢哋亦都会将嗰样嘢就转嫁俾消费者，佢哋会觉得就系话，我哋啲牛肉虽然系有事，但系大肠杆菌诶里面有嘅话咧，系可以接受嘅范围之内、嗯。不过只需要你煮熟，咁啊转嫁咗嘅就个责任就喺你度咯。 唔关我事啊， 系、 嗯、 因为 你 冇煮熟，你冇煎熟，所以就会有事啦。咁样，咁、嗯、所以咧，当然我唔讲太多。若果大家想了解多少少嘅话咧，请你睇一睇呢个 documentary。到最后尾嘅时候，我觉得需要同大家要去了解嘅就系有啲乜嘢专家系唔会食嘅。 好啊，好，睇我有冇食到先。 头先我哋有讲到嘅牛肉嘅绞肉。请你哋要留意清楚，因为佢话一劈里面嘅话，其实基本上佢哋系有好多个唔同嘅牛隻，佢哋嘅肉都喺里面。其中一个有事嘅话，你就已经好大件事啦。 即系免治牛肉啦， 免治牛肉、绞肉 ，OK， 绞碎嗰啲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嘅就系你估都估唔到嘅系蜜瓜。 蜜瓜 始终都系因为生食嘅嘢，咁而且佢系网状嘅，佢话你系好难去将佢嘅就系清除得干净。如果即系不幸地佢系有呢个大肠杆菌、哦、或者系有其他嘅啲嘢， 我唔会食到佢个皮嘅、 哦。你讲得啱、哦，正正系当你要系一只蜜瓜或者系乜嘢系嘛，你切嘅时候，你把刀已经尖长啦。 你一 切 个表面 啲肉嘅时候、嗯，你就已经尖到啦。仲有你只手，你只手一路咧佢扶住，你唔好以为我有洗手，你洗手嘅时候好可能嘅就已经系尖整到你个染污咗你自己嘅手龙水龙头等等等等嘅话，所以其实系一样嘢去搞住一样嘢嘅。好啦，另外仲有之外嘅就系嗰啲豆芽。 豆芽有估下先， 其實冇嘅，喺嗰啲沙律嘅嗰啲豆芽，嗰啲芽菜、嗯、其實咧就一掹開之後嘅話，你揀落啲沙律成日嗰一隻嘅話，佢話覺得嗰一隻亦都係會比較容易啲會有呢一種嘅大腸桿菌嘅，咁、哦、啊請你要留意啦。同埋就係我哋好多時候都會買嘅就係一啲一包包嘅裡面雜嘅沙律菜，係、 嗯、 留意一下又來自邊一度嘅，咁有啲嘅區分會比較好啲，但係有啲嘅區分嘅話，同樣同牛肉嘅絞肉嘅話係有異曲同工。因为只要其中一隻菜佢里面系有嘅话咧，成包都会被染污。 呢啲一包嘅菜咧，洗有冇用噶？因为你生食咁啊， 嗱，你有时你会留意嘅，佢有啲嘅就系话，佢已经帮你嘅就系洗咗三次噶啦，有啲咁样嘅，有啲嘅就系当然佢会话俾你听，你自己都系要清洗嘅。佢、仍然都系建议嘅就系，就算佢话俾你听系清洗咗，或者系建议就话俾你听系 organic 都好啦，都请你嘅就系买一泡泡，买一泡泡自己翻去切啦、嗯。 其实避无可避啊，呢啲 避无可避， 有冇再焦虑啊？吓、啊？ 煮熟佢就是、最紧要嘅系熟咯，嗯、但系你有时有啲嘢系生食嘅时候咧，你就要留意啦。 系啊， 好， 好，我琴日咧睇到一套都感官刺激几好嘅一套电影啊， wow、 就系呢、這个。僵尸丧尸片啊，咁讲个名先叫《僵尸一百》。 嗯， 其实意思就做丧尸要做嘅一百件事。 系啦，再成为僵尸前要做的一百件事。嗱，虽然佢个 title 叫喺做丧尸之前想完成嘅一百件事，但其实佢套戏个剧情咧，其实唔需要即系冇写到一百件事咁多嘅，就可能做到廿几件事咁嘅啫。咁啊，讲下呢套剧啊，呢套电影咧就系日本嘅电影嚟嘅。咁咧，我谂我睇丧尸片，大家都知道韩国系比较出名噶啦。咁、但系日本嘅丧尸片咧，我就真系第一次睇嘅印象中。咁啊，讲下个剧情讲咩先啦。咁啊，一知咧个男主角叫天道啦。咁头半个钟度啦，佢都系描述紧阿天道咧系过嘅一啲社畜嘅生活嘅、 嗯， 即系可能成日都系无限嘅。OT 啊，翻工又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啊，又 老细闹啊， 俾老细闹啊，老细叫完你做呢样之后，又叫你做嗰样，根本系冇咗自我嘅生活嘅。咁、我谂睇到呢度咧，大家即系我谂大家打工仔咧，都会有一种无奈啦，或者共鸣感啦。咁但系咧，直到有一日咧，佢突然间起身拖住疲惫嘅身躯翻工嘅时候咧，一打开道门， 成個世界都變曬喪屍喎。咁咧，佢第一個感覺咧，佢唔係驚，冇錯啦，佢唔係驚，佢話耶，我唔使翻工，我好開心啊！你諗下佢幾唔中意翻工，佢呢個社畜生活。咁之後咧，當中咧，咁成個劇情一開始咧，都係講佢會去即係。社區上面去救唔同嘅人啦，包括可能又救阿女主角靜香，佢本身唔識嘅一個叫靜香嘅女主角啦，又去救佢嘅好朋友阿建成啦， 即全部都未變曬 全部都未變 過 喪屍嘅，就被困啫。咁咧，但係點解佢有呢個能力去救人呢？因為講阿天道咧，其實喺大學入邊咧係一個都幾勁嘅一個籃球隊嘅成員啊，咁所以佢啲身手係比較敏捷嘅。咁啊，中間都係一啲我叫做正常嘅喪屍片會發生嘅情況啦，就係、是、喺條街度又。即係將啲譬如佢個劇情，其中一個劇情就係講有兩位空姐或者司機啦，咁去救佢哋去一個百貨公司入面。咁但喺百貨公司入面咧，成日都係出現啲劇情，我估到噶啦，肯定會一個人咧係唔小心俾嘅喪屍咬到，但係自己又唔知道。咁正當大家放鬆落嚟嘅時候咧，就嗰個司機咧就發咗啦，就變成咗喪屍，咁就困獸鬥喺呢個百貨公司入面。咁啊點樣你追我，我追你啦。咁雖然咧呢啲劇情我係估到嘅，但我覺得睇嘅時候都幾慾緊嘅，我覺得即係都係刺激在咩呢？我自己覺得，因為喪屍片我睇好多啦，我最中意睇啲喪屍片咧，我留意兩樣嘢啫。第一樣嘢，佢哋個妝係點樣，個 makeup， 即係我覺得最吸引就係佢每一個景啊，每一個scene咧，佢都會有啲好特別嘅職業嘅造型啦。去扮呢一個喪屍，我覺得係幾吸引嘅。即係譬如有司機嘅造型啦，有空姐嘅造型啦，或者係有啲浸緊温泉嘅旅客嘅造型啦。咁每次去唔同嘅先見到啲喪屍，都覺得啊嗰、那個美子都幾用心去做呢啲嘢。而第二個咧，我覺得要留意就係佢哋啲 body gesture 啊，即係你見到咧，哇 扮喪屍， 雖然係扮嘅啫，咁但係佢個胸啊，佢個 pat pat 啊，佢條腰骨啊，好似係冇腰骨咁啊。我諗齋睇呢啲咧都好好睇嘅。雖然個劇情其實你都大致上都估到嘅。咁亦都咧，講到佢哋中途咧，係要去一個地方咧，就叫做呢個海洋水族館嘅，即係大家都聽咗一個傳聞就話，啊，你去呢個海洋水族館咧就安全嘅啦。咁點解咧？因為入邊聲稱咧有一啲咧鯊魚衣。即係點解係俾鯊魚咬咧都冇事嘅一啲戰衣，咁大家就即係慕名去呢個地方啦，同埋嗰度咧聲稱有呢個無限嘅糧食供應啊，因為入邊有好多魚，所以一定餓你唔死嘅。咁咧去到呢個時候咧，就真係冇事，即係大家都係即係湧埋去係好安全嘅。咁但係咧去到呢個地方咧，就有個人壟斷咗呢個市場。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好无良嘅雇主，咁佢就分好晒所有嘢噶啦。嗱，你又做咩嘢，我又做咩嘢，有晒运输队啦，有晒保安团队啦，大家都好正常嘅。但系咧，永远咧就系嗰个老板咧食嘅一日三餐咧就大鱼大肉嘅，但系嗰啲男主角啊、女主角咧，全部就系食啲面包啊、饮清水啊， 脱离咗嗰丧尸片嘅嘢咯。 嗱，又唔系，虽然咧就系好安全嘅，咁但系咧呢一个位咧就系开始有呢个电影 message 嘅出现嘅地方啦，就系啦。当你去到一个好安稳嘅地方，虽然系做紧啲你唔想做嘅嘢，但你会选择继续留喺呢个地方啊？定系你宁愿走翻出呢个丧尸嘅世界，但你有自由？ 哦，你去比喻嘅就 系 之前 社 畜 嘅 生活， 你愿唔愿踏出嗰一步咧？咁、但系一开始咧，男主角咧见到啊，我哋要走啊，不如唔好走咯，呢度安全住，我哋唔使走嚟走去。虽然我系叫继续做翻一啲我唔想做嘅嘢，咁、但系女主角咧就啊咁啱呢个时候咧攞翻佢呢套戏嘅主要嗰个道具出嚟啦。就嗰本簿，佢話你呢本簿你唔係寫咗話你想變成喪屍之前要做嘅一百件事咩？ 你未做曬喎， 你未做曬嘅喎，或者你未完成嘅喎，你係咪即係甘心就留喺呢個地方咧？咁嗱，中間嘅即係最後嘅劇情點發展我就唔講啦。但係我覺得都佩服日本人嗰種嘅 creativity 嘅，那個故事個結局係估唔到嘅，突然之間會出現咗一隻怪物。咁呢個怪物係咩咧？咁我覺得。又講得過去喎呢、這個怪物，咁大家就睇下啦。咁我覺得咧，成套戲我睇完咧，雖然感官好刺激啦，咁但系咧都令我去諗咗個 message 就係、是、即系喺成套入邊，雖然佢係過緊一個喪屍世界嘅生活，但你見到男女主角咧，佢喺生活呢個喪屍嘅世界咧，比起佢原本過嘅正常生活咧，係開心得多嘅喎。係、啦，咁就係佢係想即係叫大家諗下，究竟當你繼續做緊啲你自己唔中意做嘅嘢，你有冇勇氣去踏出嗰一步咧？定係繼續你好似？可能比喪屍更加恐怖，日日就行屍走肉去翻一份你唔中意嘅工咧，咁樣咁就係呢套戲嘅一啲 message 背後。 好特別咧，呢套戲咧喺呢個串流平台咧仲有卡通版本嘅， 係啦，其實佢係漫畫改編嘅， 冇錯啦， 係啦，所以大家可以睇下。我覺得成套戲嗱兩個鐘頭啦，我就唔覺得好拖嘅，同埋都真係佢嗰啲感官刺激啊，嗰啲裝啊，嗰啲動作係真係你會睇到都哇快啲走啦，即係喪屍嚟啦，即係 你點過我都唔會睇噶啦， 你睇啊，你嘅打鈴都睇咗啦， 我打鈴睇咗啫，但係 上我好憎喪屍片。 唔係啊，我覺得咁樣嗱，喪屍片係 核突嘅，係核突。 喪屍片唔緊要，你唔好有咁多 message 喺度啊，我覺得唔需要。 即係喪屍係 喪屍， 唔係就算個 message 都係一樣嘅咋，係啊，即係所有嘅喪屍片其實個 message 都係一樣嘅咋，我覺得。 都係人性啊，親情啊，係 啊， 究竟係咪推你去死啊？ 咪又係假，係 咁嘅， 所以 陰屍路開始，係咪先？ 嗱，同埋咧，頭先佢講一個先咧，喺個百貨公司咧，我覺得咧， 係咪估到？ 如果我片段人間咧，會係一個猛鬼百貨公司。咁、如果我係真係嗰啲人要走嘅時候咧，我會扮個模特兒公仔，企 喺度 唔喐啊！你諗下，阿黃天英就係嗰個。 得你翻嚟啊！你翻嚟啊！ 講你講到你講到你講。 O、okay, K， 我今日咧就係介紹一個 M V， 係一個韓國呢、這個女團叫 New Jeans， 佢、就其中一個 MV 咧，佢係分咗 A、B side 嘅，就揾咗梁朝偉、做其中嗰、那個。哇！呢、這、一個片我覺得好好睇，我睇咗幾次。佢就特登去咗意大利嗰度拍嘅、而個女主角咧就係、是《魷魚遊戲》嗰個女仔、就係、是、鄭浩娟。鄭浩然或者鄭浩娟，咁呢個故事咧其實有深度嘅喎，我睇咗幾次，我再做啲功課，係 咪就 係 你先睇到㗎？ 唔係，其實你谷歌喺度睇到， 你谷歌 唔係即係你上網揾啲資料，你就會知道嗰啲深層意思喺度、原來嗰女主角咧係一個外神嚟嘅，咁、因為佢見到哇，原來人間 佢有故仔㗎嘛， 係啊，有故仔嘅，有故仔，我覺得個故仔幾得意嘅。 你咁啊，當介紹電影啦。 唔係有深度嘅，我會俾佢過關嘅。 嚇、我唔俾咯， 唔俾我過關。 係啊，你睇三次，你差唔多加加埋埋啫。係有二十分鐘，你就當你自己睇一套戲係咪？好嘅。 唔係嗱，有前輩可能馬老師個功課 research 做咗成個半鐘咧。愛神，愛神點啊？ 正 一個愛神點啊？ 佢起初咧。 点啊？你自己都系啦，都口震啦嘛。 你死到嗰后边咩人打招呼？ 唔系呢个世界系有冥冥中系。请继续，系 咁咧，佢 开始啫。 吓，佢就负责咧，即系点啲人一齐嘅。 即點樣點啲人一齊、 即係譬如話呢個人同呢個撮合啊，咁佢哇佢撮下撮下咧，佢話誒佢自己都盼望愛情，於是佢就落咗去凡間。嗱第一集完尾咧，佢就係、是、佢有一個 back shot 就係赤裸身體喺度俾雨淋嘅意思。就係話佢已經唔再做愛神啦，佢要做一個凡人。於是咧， 享受愛情， 佢又享受愛情。咁 B side 咧就係佢發現去一個博物館見到一個男仔，對於啲啲作品咧好欣賞，於是佢又愛上咗佢。 嗰、那個咪梁朝偉啊？唔係， 唔係 梁朝偉做咩㗎？ 你睇啦，你听我讲啦，你好心急咩？ 快啲啦，剩翻一分钟咋？ 咁佢就中意咗个男仔，咁但系有一日咧喺街嗰度咧过马路，佢就见到梁朝伟喺对面，咁跟住发生咩事呢？大家可以嚟睇。 使唔使啊？ 喂，咁你我都想你花啲时间。 使唔使为咗你嘅介绍，使唔使我 喂，但系。但是梁朝伟， 我无言， 我系耳对，佢咧个造型咧，我真系第一次见咧，成头白发，好鬼型啊！梁朝伟， 专登噶， 系啊， 系啊， 佢 专登噶，专登， 佢成套戏就系靠眼神嚟演，真系演得好。 佢不嬲都系靠眼神， 系啊，系啊，咁咯， 靠个鼻毛啊嚟演啊！ 喂，我冇听过人哋靠鼻毛演戏。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小 杨妹，系啊，小杨妹你好， 你好，好耐冇见小杨妹。 系啊， 上个礼拜 都喺度， 系咯， 系啊，佢都喺度。 再上个礼拜佢唔喺度啫嘛。当然啦，同马家姐比较嘅时候，冇比较冇伤害，有比较。 咁咪好乖啊，兰兰，你讲下点解我咁乖？ 系有啲火啊！ 我知啊，佢每个礼拜一咧十二点咧，佢就爆火。 佢见我冇嘢嘅，系啊，唔知点解一见到你嘅话咧，佢就会成个人咧好热气啊！系啦，小杨妹有咩咁乖 啊？因为咧就即系叫佢写饮食记录啦。嗯。咁小杨妹咧，就系每一日都有写，咁每一日都有 send 俾我睇，所以即系揾到嗰个原因系揾得好快， 系啊。 马家姐嗰啲即系一个礼拜叫佢写两次，佢都有写嘅，但系唔系咁准时交功课有时，但系佢都有交嘅。咁即系如果你比较，你谂下一个即系高材生同一个普通学生嘅时候，咁点解人哋即系优秀嘅原因就系人哋再努力。 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冇啦，你睇个样咪知咯。 系 其实 唔系佢其实讲紧我优秀。 哦，原来你认为系咁样啊？哦，其实唔系佢肥瘦嘅问题，系个脑有问题。佢理解人哋讲嘢有问题。我总之系咪已经揾出咗个症结所在啊？原来系应该睇第二个医生。 乜唔系我优秀咩？ 理解有问题。 你个肚就真系肥得好优秀咯。 好啦，嗱，今个礼拜嘅话咧，我哋同大家咧一定要去分享嘅咧，就有关于马家姐嘅腰围啦。咁其实咧都希望唔好令到佢咧即系减重呢一个计划咧，成为咗一个好大嘅压力。所以咧就两个礼拜，我哋同佢咧就会度一次。 好啊， 系啦，由上个礼拜到而家，我谂相信都应该空多吉少。 唔系，我空唔系好多。 我知，但系佢就个。肚到嘛， 肚多吉少， 少吉多，系啦。究竟今日系去到几多 咧？哇，高真系好，我哋我俾你哋估下， 好 A 37寸， 嗯 ，B 38.25寸， 嗯 ，C 38.75寸 ，B 38.25， 系一样， 系 太了解马家姐啦，大家，诶，马家姐未估。 佢使乜估啫？ 你使乜估啫？我咁优秀， 系啊，自己嗰度，佢随时搵自己啲手咁样，佢都知啦，系嘛？点啊？有啲咩说话好讲啊？由上次嘅话，佢又肥咗咯。 系啊，当然我一睇佢琴晚嗱，佢系好嘅，佢 send 咗三日佢嘅饮食记录，平时 send 两日嘅。 唔系，不嬲都系246啊。 246啊，近呢几次啦，一开始你睇翻咧就系咯24啫嘛。 唔系246，都系246。 哇， 系啊，246。 咁有咩用呢？係咪 係啦， 食啲乜嘢先紧要嘛。 即係佢话呢就成日重复犯错啦。咁啊午餐就食咗。 争取时间。 焗猪扒饭。唔係我要指出嘅就係焗猪扒饭同埋红豆冰呢你加埋 咗一千次。 其实可以个卡路里去到1500 plus 嘅。嗯哼。係呀或以上。係呀。 你一个焗猪扒饭可以去到1100。 係呀。 咁你红豆冰呢其实睇下你饮咗几大杯啦。 嗯哼。 係呀。 同埋再加上一样嘢嘅就係佢已经重复咁样去犯同一个错误咧，呢样嘢系真系不能够接受咯。 佢冇写食几多嘅，你食咗几多焗猪扒饭？ 食晒咯， 食晒 系啊，定系食咗两个 啊？重点啊，呢个系 咁 啊！ 高成功真系，我有合理嘅怀疑，你又食咗两个焗猪扒饭喎？ 接受合理怀疑， 系啊， 系啊。系啊，即系佢可能一个嗰啲系极大个嗰啲咧，都唔。 我同你讲，你悭啲点样揸手，我下个礼拜开始唔准入嚟，我同你讲。成日我单后边我都做佢强烈嘅后盾， 跟住佢就锡隔篱杨妹咯。 系啊，黐线 嚟啊，郭姐， 唔好同啲咁嘅人做朋友。 系啊，即系嗱。呢、這个午餐之后呢佢夜晚呢又食排骨汤喎、哦。咁排骨系肥啲㗎嘛。 凉瓜排骨汤啊。 係啊凉瓜排骨汤。我当然讲出个重点系排骨肥啦。凉、瓜黄豆嗰啲都系健康嘅。有食饭都系好嘅。但个排骨你煲完之后呢你有冇即係摆喺个雪柜睇过佢其实擎咗层油有几犀利。应该冇。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囉。 系 啊。你就睇返其实个油系好厚一层你就会好驚。所以咪就去晒呢度咯，你个肚嗰度系啊，咁其他嗰啲咧都， 即系呢啲都系致命嘅。 係啊，即係對於佢嚟講就會增加。海南雞飯有冇食雞皮？應該冇啦。嗱、嗯，呢個好嘅，係、嗯、啊。咁唯一就係即係個份量太多啦。 定 係 淨係食雞皮啊？ 懶懶啊！ 你做乜揾我求救？ 你有合理嘅懷疑？阿鄭食啲雞皮， 你都見過我咧，我唔食雞皮。 我見過，係唔食雞皮嘅。咁、啊、但係即係唯一要即係、就是、有少少進步嘅空間，就係你個份量啦。嗯、你揀嘅嘢食，我唔信淨係得焗豬扒飯咯。同、 嗯、 埋我叫咗你淨係食四分一噶嘛，係、 嗯、 啊、 嗯， 你嗰四分三俾小羊妹食咯，好唔好啊？ 系啊，小羊妹应该要食翻多啲。 系啊， 其实我都食好多嘢噶，其实 零吸收嘛， 你觉得系咪？ 系啊， 餐饮综合症。 系啊，系、啊啊 下个礼拜先搞你，你唔好搞住。好，我哋继续。 系啊，咁即系猪润汤面啦。咁猪润咧，其实维他命 A 都好高嘅，即系间中食下可以啦。咁、 嗯、 但系有啲人就会担心，譬如内脏会唔会系啊令到胆固醇会高咧？咁睇翻自己个胆固醇高唔高啦。咁当然我哋就话太高嘅时候，你都要留意。咁如果正常嘅間中食下都 OK 嘅，系、熱豆漿就睇下有冇落糖啦，冇嘅，飲起上嚟甜唔甜啊？ 甜 嘅， 咁咪係咯，點會咧？ 豆漿 本來都 已經 係啦，即係你買嘅時候就落咗，因為有啲豆漿鋪咧，佢係有冇落糖嘅， 係啊， 豆漿 唔係我見到有兜砂糖擺喺度，你中意落就落， 可以再落啊嘛， 係啊，係 啊， 你冇嘢係嘛？即係你覺得咁樣嘅話，就因為冇落糖 係啊，我人比較孤。 孤陋寡 闻， 你唔知唔该，你写低佢，系、啊，写低翻， 提一提自己， 系啦，呢、 這 个真 系唔好落糖， 知道。 同埋焗豬扒飯就唔好再食， 系 啊， 系 啦，系 啦， 或者揀啲湯面啊、湯飯啊嗰啲嘅選擇就會好啲嘅、 嗯。其實呢啲已經好似層相識噶啦，你好似每一次你都會講噶， 但係佢唔記得啊嘛， 系 咯，我就要講一百次， 所以 我都係要同佢講。 所以我咪就係話，其實佢嘅問題唔係在於嘅就係佢食嘢咯，係佢唔記得嘢咯，係 啊， 係啊， 係啊，記性差嗰啲， 佢淨係記得呢幾樣嘢係咪啊？佢以為你淨係叫佢食呢幾樣，會唔會係咁啊？ 記錯曬， 所以我諗係啦，記錯曬，佢以為淨係食焗焗豬扒飯，淨係飲紅豆冰，係飲曬， 淨係食雞皮。 係啦，我懷疑你係咁樣食海南雞飯，淨係食雞皮。 咁我係咪應該講同佢講嘅嘢全部要調翻轉？你淨係食青菜，你淨係食。 我都用一個人跟住佢咯，又或者嗰啲咧，人哋嗰啲腳療啊，食嘢嘅時候就會哔哔哔咁響咯。 食菜又癲佢， 係啊，癲佢啊，贊成呢個人妹，係啊， 一定要咁樣做 啊，係啊，嗌出嚟就癲佢。 好痛噶， 咁痛你咪知道下次唔会再乱食咯，系咪啊？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因为咧，我觉得阿懒讲得好啱嘅。我咪曾经有讲嘅就话呢一排咧，我自己都有个减重嘅计划啦，我系成功嘅。OK， 系啦，我成功系减咗。咁、而且嘅就一样嘢嘅就冇噶，原来系每一次你只需要做少少，原来嗰个成效就好大噶啦、我只不过系冇食一啲嘅，可能系讲紧茶餐厅嘅嘢啫，系啊。同埋夜晚黑有时咧，如果唔肚饿嘅话咧，就唔食饭，好快加埋嘅话咧，就已经减咗几磅，系、啊，就已经好容易就已经搞到 了。你个份量咯，马家姐 系， 系 啊， 即 系 系 啊，真 系调整下你个份量。 好， 咁、我哋希望两个礼拜后嘅马家姐咧，都系你自己讲你要去够几多寸。 算啦，冇就跳埋啦，即系讲就讲咁多次啦，永远真系焗猪扒饭。我谂而家系佢个名字啦，马 家姐想喊啦，放喺张台度啦。 应该嘅你， 我从来未试过见佢咁伤心噶。 早就应该要咁啦。 嗱，咁我哋点样可以令到马家姐大家嘅心情好啲呢、其实食嘢都好有关 系。冇错啦，系啊，我哋要讲嘅就系食物同心情之间嘅关 系。系啊， 原来真系有用噶， 好 有 用，有 关联。 系啊，因为咧，食饮食会影响我哋嘅情绪啦。咁、如果我哋乱食嘢嘅时候咧，又会影响我哋嘅 健康啦， 系啦，健康啦。乱拣嘢食影响情绪，情绪唔好嘅时候又会乱食嘢，即 系 一个循环咁样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咧。 其实佢系情绪，所以佢 就乱拣，即系佢而家喺个圈入边，我哋要喺个圈嗰度掹翻佢出嚟。 个暴风喺个风眼里面，你明嘛？你啊，你嘅扮个手都好忙。 系啊， 会唔会系咁咧？其实你最近情绪有冇啲咩问题啊？ 好大问题。 会唔会系咁啊？ 系啊，有。所以咧，我哋咧就会建议以下呢五点嘅。 好， 系啦。咁第一咧，就系要拣好嘅碳水化合物啦。咁碳水化合物我哋都知系饭啊、粉啊、面啊。咁 粉面饭咯。 系啦。咁食完之后，我喺我哋嘅身体咧就会转化做糖分咧，葡萄糖。咁因为我哋脑部咧系需要呢个去帮助我哋脑部嘅运作啊、专注能力啊、精神充沛啊。咁马家姐系有食饭嘅，咁你见到佢咧系个脑部都系运， 系啊， 假你睇到我脑喺度运转紧， 冇运转紧，系应该会比而家更不济， 咁犀利，你睇唔睇到啊？ 有啊， 我都 no comment。 系啊，咁所以拣嘅时候 系要嘅碳水化合物， 系啊，我哋要拣翻一啲即系 好嘅碳水化合物， 系啦，即系譬如我哋少啲嘅精製過啦，即係譬如全麥麵包啊、紅米糙米飯啊、荞麥麵啊等等，咁就好過你揀一啲白麵包啊、白米飯啊嗰啲，係啦。咁第二咧就係糖分啦。咁糖分咧，其實我哋可能好攰啊，或者係情緒唔好嘅時候咧，就會想食一啲甜嘢嘅。 係啊， 係啦。咁呢個咧可以短暫咧改變到你即係個情緒嘅，即係可以改善一下你嘅情緒啦。咁但係短暫改善完之後咧，你就會覺得肚餓啦， 你要付出代價嘅， 係啦。咁你肚餓之後咧，你就可能又會想食更多嘅甜嘢啦。 原因係咪因為咧，當你一食嗰啲甜嘢嘅時候嘅話，嗰、那個升糖指數就上咗去啦。但係上得去嘅話，上得快亦都落得快， 非常好。所以你就真係有聽書， 梗係啦。你看個樣 子， 係，所以咧就會你個快肚餓啦，同埋你會唔開心啦， 係啦，同埋你個即係血糖都會升幅得快，所以都係唔好嘅，係啊，咁所以我哋就建議你揀翻一啲即係生果啊、菜啊嗰啲去當然即係蛋白質揀翻啲瘦肉啦，就唔好揀排骨啦、 雞皮啦嗰啲啊，知唔知啊？ 係啊，即係要揀好嘅脂肪啊，飲足夠嘅水啦，你就冇啊馬家。即系就冇报告饮足够嘅 水 咧，系啦， 水菜水果都有， 系啦，咁要 keep 住报告咧，唔报告我就谂住你冇做噶嘛，系咪先？ 知道，收到， 非常好，系 好。 咁第三咧就系欧米加三脂肪酸啦。咁我哋大脑咧其实60%咧都系脂肪嚟嘅。咁我又俾你哋估一估，以下呢四样嘅食物，边一款咧个欧米加三脂肪酸咧系最高嘅？A 蚝，B 羊肉，C。宝石鱼，D 三文鱼， 三文鱼， 三文鱼啦， 系有冇想转答案？ 冇 有 咁啊，咁可以转啊， 咪好 宝石鱼， 好醒啊，家姐同杨妹，唔系嗱， 我只不过系忠于我自己，就算系错嘅，我都觉得我自己系啱嘅， 呢个系经典。 系啦，咁其实三文鱼个欧米加三脂肪酸都系高嘅，咁但系宝石鱼系更高。咁宝石鱼咧，其实就系渔农处引入一个澳洲嘅鱼苗嘅配方，佢系淡水鱼嚟嘅， 白雪雪咁啊， 一条咁样啦，系啦，即系通常 鱼一条啦。 即系你买嘅时候啊，佢好难即系起咗个扒俾你啊。通常你见到系即系可能系已经冰鲜咗，或者系摆喺freezer 嗰度咁样去买噶啦。咁所以咧，你食起上嚟咧。个油脂都系好充足嘅，你哋冇试过啊？ 唔系嗱，因为 即系 omega 3就系喺佢嗰啲油脂嗰度嚟啦。 系啊，即系佢睇翻咧，其实佢个油即系 omega 三脂肪酸系比三文鱼系高出三倍。 哇，都咁多啊！ 系啊，系啊，所以真系大家可以 食好啊， 你可以蒸咯，系啊，蒸或者煮啊都可以嘅， 唔好炸。 系啊。 唔 系佢 又 会有 好多油噶咯， 佢唔食炸嘢， 系啊， 好彩， 唔好咯， 但 系 都人哋炸型，唔食炸嘢， 系啊，梗系啦，你知咩？你 feel 到我嗬？好，咁好啦， 系啊， 哥， 未讲晒 嘅。我想问下，喂，呢个宝石鱼咧，其实咧街市我真系未见过， 系， 但 系 我有个朋友养呢个宝石鱼咧，其实我又觉得佢卖相唔好睇啊，我都唔。 好大條，起碼兩斤重。 冇咁大，嗰啲係要養好耐啊，通常係300 gram 至600 gram。 唔係啊，咁大條咯。 咁你咁大條養好耐㗎？係 啊， 係啊， 唔使買咁大條嘅。 係啊，係啊， 因為我冇細。 唔係，我驚佢講錯 啊， 係 啊，你 係 咪講緊 鱸 魚 啊？鱸魚 係啊，我驚你講錯啫。 佢真係寶石魚嚟㗎。 但係你又未食過喎，係啊。 因為佢話俾我聽，嗱，嗰啲寶石魚問我食唔食？ 係你下次要食啊，因為咁大條真係好貴啊。 嗯， 係啊， 好貴㗎。 係啊，越大條越貴㗎。 水嘅 系啊，游水系啊，系啊，可以去到百几蚊咯，咁大条，可能再贵啲，系啊。 好，咁啊 ，omega three 嘅话 ，omega three 咧，其实对于咧抗抑郁咧系好有用噶。 哇，大家真系 系啊，因为咧我哋身体唔会自动产生 omega three 嘅，咁所以一定要喺食物嗰度食啦。系啦，咁你可以即系喺一啲嘅深海鱼咧，即系三文鱼、宝石鱼、油金鱼、吞拿鱼、沙甸鱼、鳗鱼、鲈鱼、红鳟鱼等等呢啲。可以攝取翻一個禮拜可以食兩至三次嘅， 好貴啊！紅鰻魚， 紅鰻魚 好過你，好過你唔開心啦，係咪？ 咁你去問你朋友咯，寶石魚咯，係 啊， 係咯， 攞佢話唔係買。 但係如果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嘅話，可唔可以有其他嘅嘢可以係都有高嘅omega 3？ 有冇咁重要呢樣嘢？係 啦，咁植物方面咧，我哋即係有亞麻籽啦、奇亞籽啦等等嘅，咁一啲嘅堅果啦、核桃啊、芥花籽啊，咁但係呢啲轉化做我哋講嘅DHA 喺人體嘅時候咧，就要慢啲嘅，即係轉化得少啲。咁你當然喺魚嗰度係。食 快啲 最多嘅，系啦， 好。 咁第四咧就系叶酸啦，叶酸即系通常你譬如准备怀孕啊，怀孕嘅头十二周咧都系要补充叶酸，可能呢个听得多嘅。咁但系咧叶酸咧其实都系维他命 B 嘅一种啦。咁对于咧即系提高你个 情 绪系啦，咁啊对于即系马家姐可能就要稳定情绪， 咁呢个就唔好食咁多啦， 都要嘅。 唔系怀孕啦，而家 怀突啦， 要 怀 孕啦， 咁头十二周都要 keep 住，即系叶酸嘅。 过咗啦， 唔止啦， 唔止啦， 怀孕咗12年， 冇错 ，too late。 都仲未生到，咁你要努力啲啊！马家姐， 系啊，得闲出下力啊，系试下呢个出唔出到嚟啊，好嘛？ 好， 系哪吒嚟噶， 哪吒， 白白海龙王，好啦，咁啊，其实叶酸嘅话 系 好紧要， 深绿色嘅菜、豆类都有嘅，系啊，即系你菜心、菠菜、白菜等等啦，你煲雜豆粥啊，嗰啲雜豆啊都有嘅，系啦，咁可以留意翻。咁最尾嗰个咧就系咖啡因啦。 我哋有啊， 系 系啊，每日都饮啊， 系啊，嗱，咁咧就唔好过量嘅，因为过量嘅时候咧。系啦，就會一杯通常你大約如可能100毫克嘅咖啡因啦，咁啊建議即係有啲建議咧就唔好超過300，有啲就唔好超過400毫克，咁孕婦咧就唔好超過200毫克嘅，咁所以咧就係咖啡因咧其實咧就會令到你身體嗰、那個即係壓力水平係提高咗啊，所以你一日一杯嘅時候咧就會有壓力啦，咁你當即係有呢個水平提高嘅時候，你身體咧就會產生呢個我哋叫 fight or flight 啊、即係你一個战斗同埋即系想 逃 跑嘅状 态 啦，咁、令到个血压啦，系啦，令到个即系心跳又会加速啦，胃部会不适啦，尤其是空肚饮嘅时候，咁其实都系要即系拣翻一啲无咖啡因嘅咖啡啦，同埋饮水系比较好啲嘅。 多谢晒懒，今日同你讲咗一个就系话食物同埋情绪之间嘅关系，希望大家咧又食得好，心情又开心，好唔好啊？ 冇错啦， 下个礼拜嘅话，我哋就睇下有啲咩问题同大家讲啦， 拜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话，业界欢迎再有邮轮，计划在出年年底以香港作为母港停泊，认为邮轮旅游是比较多人参与的产品，邮轮旅客不限于年长人士，亦都有很多适合年轻人的项目。徐王美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邮轮以香港作为始发地，可以便利香港市民，亦都可以吸引周边城市或者其他地区的旅客来香港上船，期间在香港消费一定会带来经济效益。 他说在疫情后所有旅游城市都在竞争，但是同样可以互补，香港亦都有自己的魅力和独特的地方。政府建议简化处理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的机制，包括减少相关公务员可申述的次数，删减过程中要部门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议个案的步骤。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做法能够将整个过程由过往超过一年甚至两年以上才能够终止聘用减少到几个月时间。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考虑到有关人员每年的报告都有机会向上司表达意见，并且记录在案，所以将申述机会减到两次，包括部门将个案转介公务员事务局之前，以及公务员事务局将最后决定提交当局之前，都可以作申述。另外，由于部门成立独立委员会往往有困难，成员亦都是部门人员，认为意义不大，所以删减。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强调，一旦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水入海，香港必须要收紧管制来自日本的水产，保障香港食物安全和市民健康。谢展环在网志和报章撰文说，日方成日说福岛核污水会经过多次处理程序，除去绝大部分的辐射物质，而不能够除去的村会经过大量稀释。他说香港本地专家指出，辐射物质可以在海洋环境和生物之中累积，30年是很长的时间，所以绝对不能够轻视福岛核污水排海所带来对海洋生态和食物安全的风险。他强调，将一些别人不愿意接受的风险强加或者是转嫁于他人是不应该和不道德。香港重视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但是不能够放弃保障自己食物安全和市民的健康。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35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4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6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9.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4毫0.6仙跌0.2仙，美团144.2升2毫，阿里巴巴95.6升4.5毫，友邦保险74.4系升3.5毫，理想汽车183.8升4.3，恒生中国企业69.34跌4仙，比亚迪股份269蚊升8毫，药明生物43.45跌个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8，日元142.14，瑞士法郎0.876，加元1.338，人民幣7.192，英磅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1，澳元對美元0.65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2,191点，跌1点。港金报18,075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49美元，卖出1,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改革开。

谁随背上创伤不共性，谁人似我一般渴想痛苦变得透明。 片段人间，伊人世界。 我叫做阿文啊，是一个啱啱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冇几耐嘅后生仔。今年呢是我人生好重要嘅一年，因为我唔单止揾到我第一份工，仲揾到我第一个女朋友啊。冇错啊，佢就係我初恋女朋友，佢叫做阿妹啊。唔知係咪因为初恋嘅关系呢，我同阿妹嘅亲热程度真係可以话係与日俱增啊。每一日唔见过呢都有少少唔舒服。而且呢唔知单止要见，仲好想。 喂呀，喂呀，唔好啦！ 唔紧要啦，咁耐冇见，嚟咯，锡下先。 唔好啦，呢度公园嚟噶。 哎呀，搞点啫？公园唔俾人锡咩？ 哎呀，好多人行过啊，唔好啦，我唔想啊。 哎呀，边有人望啫？唔怕咯。 真系冇人。 冇人噶。 对啊，你又好。 锡下先啦。 哎呀，西风日下，到得沦亡啦！大庭广众做埋啲咁嘢。如果我是个阿爸嘛，一巴啃死佢。 是不是呢隔篱嗰阿伯话我哋咯。 哎呀唔好理佢啦。我哋食多次啦，食多次。 搞错你仲食。 你叫我对于我嚟讲呢。 咩啫， 就好似手机嘅电。而家冇晒电喎。你快啲同我揸电喎。 好衰㗎啦，最后一次啊。 又好。你有食食。 喂沙路。 咩 呀，好啦，唔好以为我唔出声我睇唔到啊，喺个公园大把人。你哋咁样转嚟转去，你翻屋企啦，不知所谓。 阿叔，关咩事啊？ 算啦，你唔好同佢嘈啦，走啦，走啦， 听晒你话，别啲。咁多位网友，我真系想问下大家意见啦。呢、這个城市周围都系人噶啦，如果想拍拖，两个人静静地咁倾下偈，我要去边度啊？我在网上面铺上一条咁嘅问题，答案真系千奇百怪啊！最实际嘅咧，都系其中嘅呢一个。 诶，梗系翻屋企啦，除非屋企有其他人嘅啫。如果唔系，屋企啊，直情系拍拖圣地，听音乐又得，跳舞又得，饮酒又得，仲有嘟嘟嘟嘟同埋嘟嘟嘟嘟嘟嘟嘟得。 听完佢咁讲，我一直都等待呢一个可以去佢屋企嘅机会。我屋企梗系唔得啦。除了我爸爸妈妈之外，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家姐、一个弟弟、一个工人，基本上任何时间都有人在家的。不过这一天终于都来到了。 星期六来我家啊。 啊，你家的人不是在家吗？ 他们下午就在这里，不过黄昏六点之后呢就会出去喝啊。 哦， 好夜才回。 真的假 的？到时得回我一个啊，我煮饭给你吃啊。 你曳曳啦。 你 要这样说、我六点上来、我们一起玩煮饭仔。 嗯，还有呢？ 还有老公仔老婆仔。 好衰的你哦、啊。喂 喂喂， 喂， 好啊！ 喂，做咩啊 ？B B， 而家两点几啫，你又话屋企六点之后先 O K 嘅？ 我咧头先同爹哋妈咪讲话，今晚有朋友嚟坐啊，佢哋咧想话你早啲上嚟见下面，同埋佢倾下偈。吓， 倾偈咁倾啲咩噶？ 你唔使惊啦，你放心啦，只系倾下啲普通嘢啫嘛。最主要系咧，佢哋话想见下你。 哦，咁啊， 系啊， 好啦好啦，我而家换衫过嚟啊，你等我咯。 快啲啊！ 拜拜。 我而家先知道啊，点解阿妹每次同我出街，一定要到咗夜晚十点钟咧，就嗱嗱声急急咁样行翻屋企。原来佢阿爸阿妈都系一啲好正经、好严肃、知都唔笑嘅人嚟噶。我去到坐咗成十几分钟啫嘛，佢阿爸就系讲咗两句嘢。 坐啦，饮茶啦。 如果唔系佢有眨眼啊，我真系以为佢系个机械人啊。啊，不过佢阿妈咧就啱啱相反。不停讲嘢，又不停咁样问我问题。 你身份证号码几多号啊？你几高啊？你老豆做咩啊？你阿妈做咩噶？你屋企有啲咩人？你识咗阿女几耐嘢？你平时会做啲乜嘢噶？吓，讲个水仔。 你睇下，我咪好似法庭咁样俾人审犯咁样，不停问我呢样啦，问我嗰样，即系答到嘴都歪啊！最后轮到我忍唔住问： 唔好意思啊，其实我想问下咧， 问咩啊？ 你两个几时会出去啊？ 吓、啊，你想做咩啊？嗱、啊，阿女妈咪嗱，鬼鬼马马又问我哋几时出去，我都话佢哋系有警棍噶啦。 老豆啊，咁我哋仲出唔出你好啊？ 哎呀，咁唔出又唔得咯。阿老陈个孙今晚满月，唔去好似唔恐长喎、 啊。但系我又惊、啊，我哋出咗去。好快到我哋抱孙㗎啦。 吓、啊、到我哋自己个孙唔係啩。 等阵。唔怕我有办法。 阿妹。 阿文。点啦点啦。缩手先缩手先。哎。老豆做乜嘢啊？ 两个做紧乜？ 睇紧电视。 衰仔呢？ 啊喺我侧边。 喂，衰仔。 系。点啊？ 我啊，叫你哋啊，唔好坐咁近啊，系咪啊，老婆？你想讲咩啊？ 佢个死人手放翻自己大髀嗰度啊吓，唔好咁多手多脚啊。 知啦。 我未讲完。我会透过呢个视像电话睇到噶，知唔知啊？ 你同佢打个招呼啦。 Hello uncle， hello auntie。 喂，咪住，做乜你啲头毛鸡仔乱晒？ 系啦，成个头湿 晒嘅。你有冇搞错，西仔？ 冇，头先我见个头有啲痕，咁咪拗咗几下啫嘛。 醒醒定定，你唔好乱嚟啊！我哋咧隔五分钟又打电话翻嚟，睇下你哋食乜。 三分钟好啦， 唔系啩？五分钟啦，你都要食嘢噶吓，知唔知啊？好啦，拜拜啦吓， 拜拜。唉，真系激死啊！点解呢个世界会有视像电话噶？而家做咩都唔得。 其实我觉得佢哋每隔五分钟先至打嚟嘅话咧，都唔系唔得嘅，三分钟就离谱啲。 五分钟啫、啊。 喂，咁、啊、人哋啲奥运嘅选手啊，五分钟咧已经攞金牌噶啦。 咁即系点啊？ 唔输过点知啫？ 而家仲有 四分半钟。 好，激死。 Go。 喂，做乜嘢？你两个喘晒气嘅？ 冇啊，其实我头先咧啱睇鬼戏，我吓到上起唔知乜气啊！ 喂，唔好嘈，衰仔咧，你个睇下。 系 uncle， 我 uncle 问你，你话系 uncle， 你系咪懵咗啊？喂，衰仔， 佢同我讲啫， 喂，冇错，我都有经验。衰仔，你做咩换咗对拖鞋啊？影个裤索嚟睇下，流晒汗，死仔。 系咯，点解你成头汗啫？ 因为我都唔知点解你屋企热死啦啦，我个冷气机好似坏坏地咁样咯。 系啊， 咩话？吸入部冷气都冇事噶、啊，部 air condition 啊，点会有事啊？话时话。嘢啦，仲唔走？衰仔， 快走啦！嘢啦，起身啦吓，走啦， 起身啦，出门口啊！ 行啦！ 喂，我未着翻件衫啊！ 出去先啦，我要闩门啦！ 出去啦，系 出去啦，拜拜， 拜拜，拜拜！喂呀，你未俾翻件衫话咩呀？我有啲冻啊！救命啊！一成扎邻居行紧过嚟啊！阿妹开门啊！ 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癫，爱到发癫就快热爆了，像此地先爱到发癫就快热爆了，热烈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癫。为何看你一秒暖火变疾烧，冰水泻亦不息，体温要爆表，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头晕去看医生，医生也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 爱到发烧嘅话，除咗爱到发烧，有时亦都会发烧嘅。咁啊，大家今日开开心心，继续滚你嘅星期一啦！ 坐开啲啊，衰仔！ 做咩事啫？ 阿衰仔 ，Hello Auntie， 俾心机啦，衰仔！ 净流汗呢个黐笠啦， 系啊！坐开啲啦 ，Auntie！Uncle 嚟噶 ，Auntie， 佢而家啲性别模糊症啊，患咗。 你明唔明啊？咁急嘅情况底下，系已经分唔到 Uncle 定 Auntie？ 冇错，冇错， 系啦， 系啦。 马老师，你呢一个情况应该都遇唔少噶嘛？ 诶，真系遇过一次。 Uncle Auntie 翻咗嚟，好，我哋听日再见大家， 精神长存大家， 多谢。 just looking cool, nothing else to do. Warm winds brushed against our face, like an angel's kiss, it's left no trace. The things you do when you are young. As the storm cloud breaks across the bay, the four kings have had their day. Candy said, I got a great idea, let's get the car and drive out of here. Hey, it's the summer of love, and I feel a fire in the heavens above. Yeah, my spirit is flying. It's the summer of love, and your house will always run free. What brings you? 听错，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 嗯， 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